炸的原因，当地医院就表示有100多个伤者被送往医院，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温度是19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稍后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云南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856点，跌5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86点，跌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19，瑞士法郎0.943，加元1.376，人民币6.965，英镑对美元1.183，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93美元，卖出181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还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们都即刻下载吧。 See you soon.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早上嘅时间6:08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嘅时间啦，直播室亦都咧就系有白元浩小白喺度。3月8日，咁啊，3月8啊，最热嘅38啊，妇女节。农历方面咧就2月17嚟嘅。咁啊，朝早嘅气温咧都冇前咧咁凉啦，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8%嘅早上。空气方面咧就好至到中。这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由2啦，咁啊至到咧就系4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希望大家喺今天星期三嘅早上啦，继续咧都可以做好自己嘅工作，学好自己嘅事情，咁最紧要咧就系样样嘢都顺顺利利，咁亦都系好紧要嘅，咁身边嘅人亦都要常感恩嘅话咧，抱住呢啲心态，相信你每一日咧都可以过得更加值嘅。 晨光每日一格， 时间同光阴对我哋嚟讲咧，可以话相当之重要。心入边咧，如果有梦嘅话咧，原来亦都系任何年纪都可以啊！我睇到咧，即系有啲嘅演员。唔係香港嘅，內地嘅，咁佢哋咧，即係甚至乎都已經年過都70啦，咁但係喺佢一生入邊咧，其實都唔係話有好大嘅成就，即係佢咁講啦。咁但係咧，亦都由呢、這、一個由沈陽啊，好似係漂移去到去到呢個北京嗰度，咁不斷咧就去到學習啦，甚至乎咧去到北京嘅時候啦，40歲先至開始又重新再創業。咁去到嘅时候呢，亦都不断锻炼自己嘅身体啦，纵然即係大家都会觉得喂50岁喇喎，仲开始施展锻炼自己嘅身体，要腹肌有腹肌，要胸肌有胸肌，原来都系一样可以㗎。佢讲咗一句说话呢，就话到其实人心中最紧要有梦，唔好成日諗太迟，亦都唔好成日諗自己冇时间。纵然系任何年纪都好，其实我哋都应该咧心中保存住不断学习、不断追寻自己梦想嘅一个心态。咁样嘅人咧，先至会积极嘅，先至会开心嘅，先至会有气势嘅。系、哦，我哋好多人成日都话，都几廿岁啦，谂咩啊？好容易会讲呢句说话，好似变咗谚语咁样。不如我哋试下将呢句说话收起佢，或者由今日开始唔觉意讲咗呢句说话嘅时候，亦都提一提自己啊，其实都唔系、哦，几廿岁咁又点啊？都只系几十岁啫。咁你放眼啊，其实只要你积极嘅，抱住进取嘅态度，你仍然系可以完成好多你想做、喜欢做，同埋好多人认同你嘅事情。 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性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讨？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倒，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再有当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决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 方可否不要老，再领风骚，家家可否不要老，另创新高，人生恍恍惚惚走到这段路，也只能靠你去提我未老。那段年月有多好，怎么以后碰不到？那些已白发的就如再无声的控诉，为何再有当女，再有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慢些也不许。又当女，再又换女，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 早晨嘅时间嚟到六点十五分，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啊，朝早又拍完号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咁啊，希望你哋今天都加油。见到出边嘅天咧，咁啊都仲系黑黑地嘅，不过咧开始都已经天光啦。揾嚟一首歌曲，张敬轩《青春常驻》。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六分的早上啦，晨光 Coffee Time。咁啊，今日咧冇错啦，今日系啲乜嘢节日咧？咁啊，三八妇女节。咁啊，可以咧喺你身边嗰位嘅女士啦，你都可以同佢讲翻声三八妇女节快乐，亦都希望咧佢可以喺今天可以就休息一下。咁啊，三八妇女节，既然顾名思义啦，咁啊虽然唔系话一定要逼大家好好地庆祝嘅，咁啊但系心意心意咧都可以藉住呢啲叫做节日啦，有阵时提翻自己嘅，系我哋都要对身边嘅女士咧咁啊好啲，咁啊佢哋都好努力咧去到就系、是、贡献嘅，对一个嘅家庭嗰度贡献啊，对一个社会有好大贡献。除咗咧就系纪念昔日啊，今日啊三八妇女节纪念昔日女权运动之余啦，女性健康亦都系相当之要关注噶噃。嗱，香港啊有团体咧就发现啦，九成五妇女运动时间不足啊，主因咧就系因为工作忙碌，同埋咧就需要照顾屋企人。有超过三成受访者咁啊，更加话到从来都唔做身体检查，超过咧就系、是。一半啊，过半嘅基层妇女表示，咁啊，由于检查费用昂贵而却步噶。咁啊，有专家提醒妇女喺工作同埋照顾家人嘅时间，亦都要关心一下自己。建议咧就可以喺家庭活动加入一啲嘅运动元素。好啦，根据翻世界卫生组织嘅运动量建议，成年人每一个星期应该做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运动，或者最少75分钟嘅剧烈强度带氧体能运动。咁但系咧，咁啊团体就喺上年12月啊，去到今年2月访问咗咧，就超过1000名嘅女性，发现 95% 嘅妇女运动时间不足，亦都远低过咧就2019年啊卫生署嘅人口 人口健康调查报告书入面得 18% 女性不达标，反映妇女近年做运动的时间大幅是倒退，77% 受访者更加就坦白说自己即是个体能活动量是不足够的，大部分也都说到是哪有时间做运动啊，包括忙什么呢，当然是工作啦，需要照顾子女或者家人，同埋忙于咧就家庭嘅事务。忙于家庭事务咧，我都明白。有阵时我都会因为原本 plan 咗，不如去做下运动啦。但系谂下谂下，唔系，都系去咗买餸先啦。我明嘅，我真系明白。女性因为因应住家庭嘅岗位同埋照顾者嘅身份啦，经常只系考虑到先照顾好家人，忽略咗自己，所以咧就冇做运动。有专家提醒各位女性在工作和照顾家人的时间一定要关心自己先。你又是不是都会懂得好好地照顾自己呢，即是老土地讲一句，就是你要照顾好自己才有足够的精神和健康照顾身边的人嘛。 随意能引领倾倒，不想很抑压，强忍苦恼，只懂叹气，自道清楚。当世界下个普通话的 show， wake up， get up， it's time to let go。通往大时代派对似的热闹梦想，全然投入庆祝破衣裳，一起卖力圈扬。神奇话之精神都站起，无惧缺氧。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me,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me, no no no no no. 你要爱真坚强，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me, no no no no no. 那个水要调校，你要接起两袖，你要破开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种生活各有各快感，面目任你拣。Show us the war that is raging in your soul. Wake up, get up, 请跟我倒数。Show me what you ever believe in, what do you fight for? Look it up into the sky, what are you living for? Show me the feeling of pain, feeling of rage, the feeling after tonight, nothing will be the same. But you'll be 惩罚，也有你的活着复发。仍然投入去改变现实，一起耗尽今日，狂迷狂热气氛不拘束，释出快感。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me,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me, no no no no no. 你要我真坚强，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me, no no no no no.有一旁，靠你尽快跑低沮丧，然后放肆享受，别日夜回望。 一首歌来自 J 风冯允谦的音乐作品，叫做《入场人士注意》。 晨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咁啊讲到。先讲十九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8%，出边咧都有啲灰蒙蒙嘅感觉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好啦，咁啊东汉时期啦，咁啊陈元方同埋李桂芳两兄弟啊道德高尚，才华横溢，终于咧就俾朝廷咧就重用啦。啊，佢哋两个嘅仔仔亦都咧就为自己父亲咁啊得到相当之自豪，大家都互相喺度讲啦，哎你阿爸就好，哎唔系以前，你阿爹就好啦，啊唔系喎，你阿爹啊仲好，大家互相咧就吹捧。不过究竟边个功德更加高咧，就难以断定。咁于是乎，佢哋都话啦，哎不如我哋都去问我哋嘅爷爷，又或者大家嘅爷爷啦。佢哋嘅爷爷咧为官嘅时间咧既清廉啊，亦都咧就系叫做教子有方。啊，佢嘅回答亦都令到两个孙咧十分之满意。佢就话到啦，阿元方好，咁啊，亦都系要做到佢嘅弟弟好难嘅。阿桂芳好，佢咁好咧，要做到佢哥哥就好难噶。啊，所以咧，佢哋两个咧就难分上下啦。难分上下系，其实原来有句成语嘅难兄难弟，咁啊指出咧就系兄弟两人都非常之出众，难分高下。不过咧。去到今时今日有少少转变，多数咧就爱嚟讽刺，或者咧形容一啲人咧就麻麻地咁样，佢哋都系难兄难弟咁样。其实咧原本嘅出处咧系好嘅，喺你身边可能都有好多好嘅拍档嘅，今日不妨大家多啲珍惜大家，互相珍惜又唔使互相吹嘘嘅，互相拥护、互相支持，有啲支持咧就系在心中加少少行动，咁就足够。 嘿、hey, 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矫情，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hey, 我说朋友，谁长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榨出何滋味。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轻轻地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地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哎，郭帆导演也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猛地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哎，还真是。 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 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 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 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地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 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没事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 就这样过下去吧， 就这样过下去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 又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地来呀，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 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 就这样过下去吧，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广东河源在清晨五点十六分发生4.5级地震。初步分析，震央位于河源西北偏西大约21公里，即是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天文台接获超过10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顯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四度，即是懸掛的物件擺動，門窗碗碟發出響聲。法國多個工會發起第六輪罷工示威，抗議政府推行退休制度改革。工會宣稱全國有350萬人參與示威，警方就指有120萬人。工會曾經表示，希望今次罷工示威比一月底的大罷工有更多人參與，揚言要令經濟停擺以加強施壓，迫使政府取消改革。受罷工示威影響，火車服務嚴重受阻，學校關閉，燃油運輸亦被中斷。部分工會就話星期三都會繼續罷工。以色列軍方同巴勒斯坦人再爆發衝突，據報造成至少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6人受傷。目擊者指，以軍星期二進入西岸北部城鎮傑寧難民營，展開搜捕行動，期間同巴勒斯坦人發生衝突，現場傳出猛烈爆炸聲並升起濃煙。巴勒斯坦衛生部門說，6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軍擊斃，另外有26名巴勒斯坦人在衝突中受傷，其中一人傷勢較重。以色列傳媒指，以軍當日的行動是要拘捕上月26日胡瓦拉鎮槍擊案的疑犯。以軍證實已經擊斃涉案疑犯，指他是哈馬斯民兵，而行動中有2名以軍士兵受傷。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讚揚以軍的行動成果，並祝願受傷士兵早日康復。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譴責以軍的行動，指破壞了最近恢復和平的努力。南韓總統尹錫月將在下個月26日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美國白宮宣布這個消息時表示，美韓領導人將借今次的訪問紀念兩國正式確立軍事同盟關係70周年，雙方將強調美韓雙邊關係的重要性，並就深化政治、經濟、安全和民間交流合作等展開討論。南韓總統辦公室表示，尹錫月訪問期間將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首腦會談，又形容今次訪問正值韓美結盟70周年，具有歷史性意義。 韩方期待两国领导人基于去年五月同十一月举行的首脑会谈结果，是包括联防态势、延伸威胁和尖端技术、经济安全、文化人员往来、国际和地区挑战在内的多个领域，摸索出具体和实质的合作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香港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小时候我已经开始听香港电台了。香港电台今年95周年，我在这里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么做？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6啊，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啊，电话咧，其实我都搵咗几次噶啦，就搵咗阿钟哥出嚟。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 白。系啊，因为呢间房咧，即系横得横失啊，打电话要打到， 唔系到时好似阿拉丁神灯咁样， 系咯， 摸下个电话我就出嚟啦。 我直头好似甩牌咁样，拎佢电话，喂喂喂，冇声喎，之后冚埋佢。喂， 呢个电话又系，我最初打嘅时候系唔通嘅。 咦？咁可能我啱拎起咗喂紧你。 系啊，即系每日咧系打两次， 吓， 但第一次咧通常唔通，跟住咧隔半秒钟再打咧。佢就通噶啦。 哦， 所以就系呢啲有冇试过咧？即系呢啲叫咩？心有灵犀啊！ 哦，系、哦。 好多时咧，你想揾一个人咧，你啱啱想 send 个短信俾佢，或者打电话俾佢嘅时候， 嗯， 咁啱对家就揾你噶啦。 嗯，啊系啊， 都系咁样。 世事通常都系咁啊。同埋你有冇发觉咧？只要心入边，我原本想讲一样嘢嘅，或者谂到一啲嘅idea 嘅，啊，你发觉咧附近总系有人咧讲咗出嚟先噶。有阵时会有呢啲情况，唔知系咪大家的脑电波咧？我有阵时真系咪啲脑电波搭咗，跟住就容易令到大家谂到差唔多咁嘅嘢咧？我都有咁谂、哦。 咁又唔知啦。但系如果通常撞到呢啲情况，俾人讲咗先咧，你会有啲唔忿气嘅。 系啊， 哎呀，早知我自己讲先啦，咁样。 所以一谂到咧，就抢闸讲咗先啊，要。 嗱，同埋咧，有一啲嘢， 如果唔係叫做同一時間，咁人哋又係都係講咗先嘅，可能唔喺你面前講，喺其他人講咗，咁你就諗啦，哦，究竟即係你自己當然係覺得係絕世好巧啦，跟住你就會覺得啊，究竟係佢咁啱諗到同我嘅嘢一樣啦，還是係佢抄我巧，一定喺某一啲渠道聽過我講，於是咧佢喺另外一啲場合講咗先，有冇試過咁樣？ 都有喎、啊，有喎、啊，真係。 跟住咧，我就會不斷喺個腦裏邊咧去回憶翻咧，究竟我幾時講過呢啲嘢，同邊個講過？呢啲人一定係做嗰啲出賣我情報嘅人啦， 漏咗風聲， 漏咗風聲，因為真係試過 啊！ 我最後咧係即係最後諗翻轉頭係，我真係同邊個講過嘅？呢個人咧係識佢噶 哦， 咁所以咧就會諗得翻啊，真係咁樣咯。咁、 哦、 所以就都話啦，如果有啲嘢你唔想人知咧，千祈唔好講出口。 係。任何人都唔好讲俾佢听。 有一句英文嘅言语系咁样嘅，即系话，如果你讲咗出嚟，而家用中文讲咧，当然系啊。你讲咗出嚟嘅嘢唔再属于你。咁就系、是，你讲咗出嚟就唔属于你噶啦、如果你唔想人知道，你就唔好讲。咁就系咁样咯。 系、 咁所以中文都有句说话嘅，守口如瓶啊。除咗叫人守秘密之外咧、其實有啲嘢如果你唔想俾人知道，你就唔好講出嚟啦。 同埋做人咧都有好多迷思，都係同説話有關嘅，即係唔怪之得咧、有啲即係有啲地方民族咧，佢哋會覺得講嘢好似一個咒語咁樣嘅，即係以前啲人都會咁樣講噶嘛。有陣時候我會覺得咧，當你即係守口如瓶固然之要啦，好似啲嘢講咗出嚟之後咧。唔知啊，中國人成日有句説話，又話小氣啊，又成講咗就唔靈噶啦，講咗就唔中噶啦，做唔到噶啦，又有好多呢啲對於説話嘅迷思噶喎、 哦。唯獨是得一樣嘢咧，你講完唔講都係唔靈嘅，就係、是、中彩票啦。係 啊， 你講俾人聽話，我呢一期一定中嘅，嗱你唔中啦，因為講咗啊嘛。就算你唔講，靜靜雞去買咗之後咧。你都系唔中嘅，你冇讲嘅，都系唔中。 然后自己就心谂，好彩都系冇讲俾人听咧，会中嘅都系唔中嘅啦。 算啦，嗱，琴日又冇人中啦，吓，希望就放喺明天啦。 系啊，即系日日都系放喺明天，几时可以系今天啊？ 好啦，翻嚟继续啦。 好，拜拜。 好，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双梁，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四十一分嘅时间啦。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有温暖，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晚上能见度系较低，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咁啊日间相当温暖嘅。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咁啊大家都会发现啊，指甲同埋头发啊剪咗之后又会再生噶。到底会长到几多呢？咁样唔知嘅，我长到几多真系因人而异嘅。咁如果你唔剪嘅话，你都见过一啲好犀利噶啦，咩健力士世界纪录啊，嗰啲 blah blah blah 好劲嗰啲咧，哇长到咧，好似妖怪咁样嗰啲，好犀利。指甲同毛发其实系由皮肤变化出嚟嘅，所以咧系会不断咁样去到更新嘅。其实指甲同毛发简单啲嚟讲啦，由皮肤变化出嚟嘅器官嚟嘅，咁啊形成毛发嘅目的咧，就为咗保护皮肤，避免咧就系寒冷以及咧就危险嘅。嗱而指甲咧就系为咗保护我哋嘅手指嘅指尖噶，容易咧就可以帮助咧就捉住啲嘢嘅。咁但喺唔同地方或者唔同环境咧，其实指甲都有唔同功能嘅，所以生长程度亦都有所不一样。例如系游水或者成日接触水嘅时候咧，又发觉，指甲好似真系又特别长得快嘅。 皮肤咧会不断喺身体内侧嗰度更新噶，咁至于表面啊变旧咗嘅部分咧，就会成为一啲体垢咧去到剥落噶。啊，指甲同皮肤或者毛发啦，指甲同毛发系由皮肤变化出嚟啦，所以皮肤咧一样系会由内侧嗰度更新，不断咁样去到生长嘅。啲指甲同一啲毛发啊，即使修剪之后咧，其实都唔会消失嘅。啊，据讲啊，手指甲嘅生长速度咧就系一个月3 mm， 一个月3 mm。睇下你经常接触啲乜嘢啦，所以头先就话到啦，如果你经常接触水嘅，可能会快都几多添噶吓。好啦，另外脚指甲嘅生长速度咧，你就会发觉系慢啲噶啦。可能因为咧脚甲啊，即系身体一路行路嘅时间咧，就好似俾到啲息怒只脚咁啊。如果脚甲下下都生得太快嘅话咧，咁啊需要容易咧就会扣即系撞到啊，咁啊亦都会造成啲伤害啊，所以就生得慢啲嘅。唔知系咪啦？即系身体咧，对于自己嘅环境咧，其实亦都不断会作出一啲适当嘅调节噶噃。好啦，头发嘅生长速度咧就是、大概一个月咧会系1 cm 嘅，咁啊亦都系因人而异啦。咁知啦，喂，甩头发嘅情况，咁嗰个咧就系、是、都系皮肤嘅变化嚟嘅。咁啊，你即系有冇办法解决咧？咁啊有嘅，咁啊呢个就要征询一下咧，就医生嘅专业意见啦。每一个人咧都系不一样嘅。指甲咧不断去到即系生长，亦都见得到啦。我哋身体同环境嗰个关系啊。我哋嘅身体咧会喺唔同嘅情况底下咧，亦都会作出适当嘅微调嘅。啊，例如有啲人就喂，好似白种人咁样，佢哋个鼻哥偏高嘅、哦。有啲就话到咧，其实同佢哋嘅温度咧系有相当嘅关系嘅。咁所以我哋譬如黄种人，我哋嘅皮肤咧或者我哋鼻哥会系扁少少嘅，可能咧亦都有利于咧就系嗰个嘅温度啦，同埋对阳光嗰个嘅敏感作用嘅、哦。今日嘅你，当你剪指甲嘅时候咧，不妨留意一下。既然咧指甲系由身体嘅皮肤嗰度增生出嚟嘅，咁即系代表指甲真系好似中医成日嘅学说一样咧，佢系代表到我哋身体某一种嘅健康情况噶。不妨多啲留意住自己啊！ 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誓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For you， oh yeah yeah，For you， oh yeah yeah。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 cold for you to take it,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誓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 细了，请颁个如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的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尊重我，这世一的我。 一首歌佢嚟自 MC 张天赋《世一》，早晨嘅时间嚟到6:50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即場 KOL 咁啊！朝頭早我哋當然咧要咁，但係個壓力咧都係大嘅。即係如果有小朋友屋企嘅，要面對住哇，我點樣安排啲嘢俾小朋友咧？唔掂啊，唔掂啊！要 call 翻阿 Circle 出嚟先。早晨啊 ，Circle。 Hello， 早晨啊。 唉，真係神 傳音啊！ 神早流流咧，就要揾你教下路咧。有咩辦法令到我哋即係啲聽眾一齊可以減下壓先至得啊？ 好啊， 係啊， 咁分享一下啦。因為咧，即係我都係搭車翻工嘅一族嘛。 啊 咁我覺得已經好似回復正常，嗰、個壓力好大。 係啊，仲要就好似 多人， 大家放咗好耐假。嗱，嗰個雖然呢個假咧就係一個唔應該放嘅假啦，或者回復正常嘅感覺啦，都係個壓力覺得哇，好似大家嚴陣以待咁樣，壓力就嚟啦。 本身過往咧，我都有即係一路都有翻工。 嗯。 咁咧，但係因為咧，即係可能有啲嘅朋友仔咧，佢哋 home office 啦，咁最近咧，我搭翻車嘅時候都發現咧，同翻以前嗰個正常狀況咧已經即係差唔多啦。 嗯。 咁啊，架車繼續好逼啊咁樣啦。 差唔多逼啦架車。 咁係差唔多，即係好多人啊，即係已經企曬位咁樣。 嗯。 咁同埋嗰個壓力咧嚟自即係近期咧，除咗翻工已經即係漸漸要回復翻正常之外咧，你為咗嗰啲柴米油鹽啊，都已經令到自己喘唔過氣啦，係、啦，即係嗰個最近疫情啊，為咗自己即係要啲物資上咩預備啊，其實咧都令到自己係一個好緊張嘅狀態啊，有好多挑戰啊，每一日咁樣。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嗱，上次咧就叫咗大家去睇下花啦，上個禮拜唔知你有冇去啦？ 梗係有啦， 有出去。我聽到你哋有講啊，早幾日。 係啊，我哋成日都係用花去到減壓，親親大自然。 咁咧，咁新年之後咧，其實我都唔係新年噶啦，上一年尾咧，我都習慣咧，因為我自己對香味咧就特別有一個喜好啊。 嗯， 好中意味道嘅，咁我個鼻咧就比較敏感啲，咁所以今日咧又好想又同大家分享一下，除咗要行出去之外咧，喺屋企啦或者喺辦公室咧呢一樣嘢都可以做得到噶，就係一啲香味咧可以令到自己會唔會可以即係有一個狀態或者有啲時間靜落嚟，或者即係你又同因為你播住嗰啲香氛咧，你啲同事一齊咧都可以享受到嘛。 哦，香味減壓喎。 係啊，因為其實咧都有唔同嘅研究啦，咁我諗有唔同嘅學派，不過我諗呢度咧都可以去即係分享一下啦，即係都有一啲研究都講咧，其實一啲香氣咧都令到我哋可以放鬆一下心情嘅，令即係佢簡單叫做氣味減壓法啊，係啦， 係啦，咁有咩氣味即係幫我哋減到壓咧？ 我又想分享一下咧，有三。呢三種氣味咧就係我最近咧最中意嘅三種氣味啦。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同埋食物。 第一個咧就係 叉燒， 唔係啊，叉燒味應該好開心嘅。你又知道我係最犀利係呢樣嘢。係 啊，你搽啲嘢上牛肉嗰度焗咗佢啫嘛。 我驚有蜜蜂同你嬲我，就係一啲豐富維他命式嘅水果嘅氣味啦。咁、最近咧我就自己中意甜橙。橙嘅味，我喺公司咧都有喺辦公室都有有用呢一個咧，我嘅同事咧都話 喂，一聞到咧，好醒神啊！ 嗯， 即係嗰個橙嘅味道。點解咧？因為咧，原來有唔少嘅研究都指出咧，原來呢啲譬如甜橙啦，甚至乎係檸檬啊，或者係油啊。油的味道呢都可以令到人哋除了醒神有啲正面嘅一啲感觉積極感觉之外呢都可以令到人哋舒缓减低一啲压力㗎喎。 係。 咁我自己就用緊甜橙啦。咁如果你鍾意檸檬啊或者油呢都可以揀即係其中一样嘢你其中一个你比较喜爱啲嘅去点啦即係去使用啦呢个香氛。咁另外呢我就会再加埋薄荷。 係薄荷都係喎。 是啊因为早阵子呢我点解会落薄荷呢就会对嗰个气管啊 嗯 呼吸系统呢 舒服啲 原来是有帮助㗎喎、 哦、嗯 就有研究就其实可以提神啦咁翻工呢个呢真係正因为其实呢三种味道我通常喺办公室点嘅橙加薄荷仲有呢原来话有一啲嘅文献记咗呢话可以提升个记忆力㗎。 係咩 係啊 有啲咁嘅事 我希望係啦。 信咗佢先啦信咗佢起码你自己那个人呢有咗信心先。有咗信心你自然呢个记忆力都返嚟啦。 係因为呢即啲文献就话喺一个国际神经学科嘅期刊里面呢就话呢即有啲研究呢就话薄荷嘅香气呢能够增加啲嘅警觉性同埋啲记忆力。 嗯。 咁我觉得就算係咪都起码醒神先啦同埋呢令到我哋嘅呼吸嗰、那個都有一啲嘅改善嘅時候咧，喂翻工啊，即係要調節一下咧，咁呢啲氣味都係幫到手咯。 係喂，嗰個薄荷咧，如果你話聞到薄荷當然好啦，但如果聞到嘅嚼香口膠咁，覺得有啲薄荷味咁，嗰啲又得唔得㗎？ 通下鼻咯，係咪啊？ 嚇，得唔得㗎？ 不過要你中意咯，同埋你要本身個身體你要適。即知識自己的身體是可以接受薄荷因為有些朋友仔真的、對薄荷樟腦是不得的、 哦、 你自己要知道了是啦、 嗯嗯、明白 好了第三個呢就是鼠尾草啊鼠尾草近期呢因為疫情呢其實有另一種呢就是茶樹油呢、 嗯、 是很 hit、茶樹呢你平時你見面都茶暗瘡那些呢是茶樹、嗯、茶樹的一些嘅物品啦、啊， 記得 咁，因為佢有消炎啊。咁、 嗯、 咁難買咧，其實鼠尾草咧都係有呢一個功用喎。我咧就買咗鼠尾草啦。 鼠尾草係咩味㗎？大概係認唔認用到㗎？ 其實咧都有啲重口味嘅，即、 哦、 係都係似茶樹，係一啲公有少公鼻啊、草啊嗰啲味咧。 係、 啊、係啊，我啲朋友話唔係有少少近嘅，不過你撈埋其他，譬如有啲香橙啊，再加少薄荷啊，咁再落埋鼠尾草咧、 嗯， 就會平。行一啲咁鼠尾草有啲咩好嘢呢、嗯、原来佢都有啲镇静嘅同埋抗抑郁嘅作用喎、 嗯、 即係研究指出啦咁、 嗯、 呢另外呢即係近排疫情呢咪話啲抗菌嗰啲好正嘅咁佢又有少少呢啲係即係一啲抗菌嘅一啲嘅 function 嘅 感觉又更加安心啦 係啦咁同埋佢嗰陣味呢咁、 嗯 阿婆香水咁样，可以捞埋佢。 咁似唔似嗰啲咩油咩油嗰啲味㗎？驱风油嗰啲咧？ 咁又未去到嗰啲，係、 哦、 啦，咁所以我就話可以加埋其他一啲譬如你落少少薰衣草嘅，咁、 嗯、 你可以平衡一下嗰個味道啦，同埋唔同嗰個精油呢有一個唔同嘅 function 嘛，咁就按返你自己個喜好啦，同埋嗰個需要囉，咁我覺得如果你淨係一個味道呢，係會再係醒神啲嘅，咁、 嗯、 我自己呢，所以就會幾樣會幾種一齊呢，就會一齊。捞埋一齐用咯， 系呢几 咁就会平衡一啲， 系系啦咁咁啊呢几个咧就系 circle 觉得咧几值得推介嘅， 但系自己系啦， 系啦有冇话听众可以揾到一啲属于自己帮自己减到压嘅？因为可能有啲人就觉得喂，我听完 circle 嗰几只味，哎呀，我本身咧最憎就系呢几只味噶啦，咁佢哋可唔可以揾到自己所喜爱嘅气味而系减到压嘅咧？ 我觉得最简单唔好话你去嗰、那个功效先啦、啊、即係而家出面咪有好多铺头有得试闻嗰啲味道嘅。 嗯。 就出去闻咗先就算 Circle 介绍你呢三个嘅你唔太清楚嗰个气味嘅你出去我其实我自己都系出去闻下呢、 嗯、 都系觉得自己系可以接受到呢我先至会用囉。咁所以我觉得唔介意就去唔同嘅一啲呢啲卖香薰嘅铺头啦好多㗎其实。 嗯、 去试下嗰个味道。咁譬如我唔係喎我鍾意佛手柑喎、哦、或者有其他嘅氣味喎、哦、其實如果令到你覺得舒服嘅 你喜愛嘅，其實你已經對自己好咗啦，因為你聞到嘅就味已經開心啦嘛。頭先話氣味其實咧，對於人嘅身體咧好奇妙嘅， 係啊， 係可能有啲氣味令到你有啲開心嘅回憶嘅。 氣味又好，好似一個記錄咁樣啦，幫我哋可以將我哋想記住嘅事情咧。啊、透過氣味可以印在我們的腦海裡面、哦、 是啊，咁所以、可以去找一下一些你自己即、喜愛或者、啊、令到我開心的氣味，都不妨可以去帶回去你的辦公室、 嗯、 或者你的家，那令到你那個開心味可以延續下去咯、 嗯、明白， 或者可以記回起咯，因為近排那個生活實在太營營役役 了、嗯、 那都要給一些時間自己輕鬆一下的， 要的要的，那大家可以、嗯喜歡 Circle 的介紹的氣味又得，又可以 咧就係、 是、自己揾出自己嘅氣味，咁啊令到自己快樂咧，都係一種可以減壓嘅氣味啦。咁啊自己可以揾到出嚟，咁啊翻工雖然壓力大，但係都唔使驚啦，係咪？ 嗯，冇錯。 好啦，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Circle， 拜拜。 好啦，拜拜。 唔該曬 Circle 嘅，咁啊轉頭咧七點鐘之後咧會有晨光第一線啊，繼續咧咁啊留翻香港電台第二台啦。咁啊另外咧普通話台咧，咁啊亦都會有音樂早點嘅葉宇波咧，亦都已經喺度啦。咁啊再睇多次天氣方面啦，咁啊大致天晴，日間温暖，最高嘅氣温大概25度嘅，晚上能見度咧就較低，咁啊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東風。展望啊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能見度亦都較低，咁啊日間咧係嘅，日間都幾即係相當温暖啦嚇。咁而家係19度。相对湿度88%嘅，咁啊，而家准备听听七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正喺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钟哥，小白， 我有嘢问你啊。 Vicky Wing 儿童船仔想知佢哋可唔可以做晨光第一线嘅主持啊？ 可以。 几点开始啊？ 咁都要问？ 逢星期一至五。 几点啊？ 朝早6点到10点。 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二台话你知。 你个环保袋上面嗰隻大象呢好靓喎，系唔系喺泰国买㗎？ 点解你咁叻嘅？呢个环保袋系我朋友去完泰国之后送俾我嘅手信嚟㗎。啊，话时话，点解你会凭住一隻大象就知道系嚟自泰国嘅呢？ 因为喺泰国，大象呢唔单止系视为吉祥，其中白象更加系泰国嘅国宝，亦都系泰国尊贵、勇敢同埋权威嘅精神象征。 我都睇过一啲纪录片啊，佢话而家咧泰国嘅野生大象咧大概就只系得翻3000只，而人工饲养嘅大象咧就大概有4000只左右。为咗加强大家对大象嘅爱护同埋保育，泰国政府仲将每年嘅3月13日定为大象节添啊！ 喺泰国历史当中咧，经常都会记载大象咧系作为古代战士嘅坐骑，而白象就系国王出征嘅专属御驾。就连而家泰国皇室勋章级数最高嘅咧就系皇家白象勋章啦。 想知更加多有关少数族裔嘅资讯，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6点至8点钟嘅 Beautiful 新地啦。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台话你知。 十秒限时重型车辆换胎，听到都觉得爆啊 ！Aaron， 你话我用呢个题目爆条片好唔好？ 强哥，我惊爆胎多啲，帮重型车辆换胎充气有好多潜在风险噶，一唔小心分分钟真系会导致轮胎爆破，我谂都系小心啲好。 你就讲得啱啦 ，Aaron。想知更多，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法会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我系 Aaron 文海婷。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绝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7:08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19度嘅气温，咁啊除咗我之外咧，仲有阿 Vicky 喺度啦，早晨， 早晨，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 Didi 喺度啦， 好笑啊，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Didi， 点啫咁开心，朝头早就几好啊，哎， 尽量开心啲啦，系咪？人生嘅嘢好无常啊，开心啲，开心啲嘅，点解咁讲？ 咁圆嘅你今朝突然之间， 系啊，唔紧。咁啊，广中交通又俾大家听啊，喺新界区噶元朗嘅大棠路咧，近住水蕉新村啊，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嘅大棠路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元朗嘅大棠路近住水蕉新村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嘅来回线咧需要全线封闭嘅。咁啊，另外啦，较早前火警咧，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讲咗好耐噶啦，尖沙咀嘅中间道啦。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啦。咁但系而家咧就系白兰轩道啊、绵登径同埋缅甸台咧就已经解封。咁但系嗰段嘅中间道咧仍然系封闭啊。咁另外啦，大埔道咧较早前咧都系有水管急修嘅，需要封路嘅。而家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啦，就系大埔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路德会旧主学校对出。咁而家封路重开啦。咁屯门乡事会路受爆水管影响，咁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仍然是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呢一个油麻地嘅西贡街咧比较新噶，咁今日喺呢个西贡街咧有水管急修啦，西贡街介乎广东道至到伟晴街一段嘅慢线咧就封闭啦，咁经过咧就小心。咁另外旺角道都系爆水管啦，旺角道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主要咧就影响咗车辆咧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去广东道嘅。咁隧道方面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早上嘅时间咧，似乎啲爆水管都比较常多啊，咁啊令到啲地方系要封路啦。譬如头先有提过旺角道，咁啊左转入去广东道系嘛，咁啊另外友爱村嗰度咧，咁啊可能喺友爱村嘅系啦居民咧就要特别留意住啦，即系谂住落去个巴士站。去边啊？ 系啊，几日噶啦都，咁希望快啲诶维修完成啦，咁大家可以正常咁搭翻车啊，唔使就要兜嚟兜去咁样咯。 系啦，咁呢啲就大家留意住嘅交通消息啦。咁其他都应该系 OK 嘅。 系啦，咁啊讲翻啦，特别啲嘅嘢啦，咁啊讲俾大家听，有条新嘅巴士线，我都唔错噶吓。长沙湾广场嘅巴士总站去慈云山北嘅巴士总站噶，呢条新嘅巴士线咧就叫做2P。 二 P 系 P 啊 Peter 吓，二 P 系 我成日好惊咧 ，A B C D 嗰啲咧好难听得出嘅根本。 P 啊 B 系啊 B 啊 D 啊咩出口啊，所以咧系啦，咁啊二 P 啦吓 Peter 啦，咁就会途经呢一个嘅长顺街、大南西街、青山道、大埔道啦、龙悦道啊、龙翔道、大磡道、凤德道、虎山道、蒲岗村道，就去到慈云山道嘅。咁呢条新嘅巴士线咧，就系星期一开始嘅啫，啱啱。逢星期一至五就系下午嘅繁忙时间咧，提供呢个特别嘅特快服务。 務嘅、嗯。不過咧，記住就係、是、星期一至五咧就得一班有黃昏六點零五分嘅、 嗯， 星期六同日公眾假期咧就不設服務嘅。咁但係咧，通常啲新線都係摸索下多唔多人搭啦、 啊， 越多人搭就會加翻密啲嘅班次咯。咁、 嗯、 但係起碼有新嘅嘗試，咁大家都可以搭呢條新嘅路線啊嘛。大家可以自己去九班問清楚都可以嘅，叫做二 P 係啦，就係、是、由長沙灣廣場去到長沙灣廣場嘅巴士總站去到慈雲山北嘅巴士總站嘅、 嗯， 逢星期一至五都有噶啦，就黃昏六點零五分就得一班嘅啫，就係、是、單向噶、 嗯， 由長沙灣去慈雲山嘅。咁好啦，講呢條巴士線都講一條縮班嘅巴士線。 即係慈雲山唔會去長沙灣㗎。 冇錯啊，你真係醒目，單向。 要再睇多一次。 由長沙灣開出嘅啫，只係單向去慈雲山啫。你唔好諗住慈雲山去長沙灣係未有嘅。係、 嗯、 啦，咁啊就可能佢會一路陸陸續續咁樣多人搭就會加翻啊，或者來回咁樣啦。咁、 嗯、 另外咧，好啦，咁啊縮班咧就係呢條咧，亦都係新嘅縮班線啦，66号 M 啊，呢個屯門公路嘅特快線。咁平時咧就係兩個字啊，或者三個字一班嘅啦。呢、 嗯、 條66号 M。M for Mother、 嗯、 就是由荃灣去大興村的。咁、 嗯、 平時咧都係兩個字到啊，咁啊非繁忙時間咧就係兩個字到啦、 啊， 或者三個字啦。但係而家加到咧係四至五個字一班。 哇！咁、哎、繁忙時間一小時都係得四班，三班啫喎，最多。 冇錯，繁忙時間咧以前就兩個字嘅，而家就三個字至四個字一班啊。咁、 嗯、 大家留意翻啦，就係66号係啦，呢、這個班減班次66号 M Mother 嘅。咁啊咁啱，我就講呢個縮減呢個班次啦。幾、 嗯、 多號路線啊？縮減班次考下 Vicky。 听唔到 ，sorry。 66号 M 系嘛？66号 M 系啦，冇错，呢个缩班次嘅。咁啊，新嘅巴士线咧就2号 P 啊。咁大家想知道更加多详情咧，都可以上九巴网页啦，或者系打去九巴热线嘅。咁、 嗯、 我讲开缩班咧，真系好巧啊！我琴日抄资料抄缩班啦。咁琴晚咧，我真系大头虾。琴晚夜晚黑我比较夜啦，出咗街。咁我咧就搭翻巴士翻去屋企啦。咁啱咧，成日啊用咗，冇谂住出街，冇电啊电。咁通常我搭巴士我会点样咧？我一定会 check 下个巴士几时嚟噶，用个 app。 我都會啊， 好 方便啊！ 費事白痴白費事白等啦。咁但係你手機冇電，你唔通問人借咩？咪企度等咯。咦、 嗯？ 等下等咗成13分鐘啊！冇理由等咁耐噶啦，係咪先？等成13分鐘啊！我心諗啊， 已經過咗尾班車唔通？ 唔會，我又唔好夜，咁又未至於係即係九點零鐘啫，未至於未咁夜嘅。咁、等十幾分鐘，咁我諗下，嘿。我跟住企度思想，啲思想咩啊？我搞錯，我神光咪講個縮班咯，嗰條班次荃灣要四個字一班就縮到。我心諗，哎呀，點解自己死唔起嘅咧？咁、但係你等咗十， 真係大頭蝦、 啊，真係大頭蝦。但係等咗十幾分鐘，你走條氣又唔順噶嘛？ 係、 啊，係咪先？ 因為你等咗十幾分鐘咧， 係爭翻少少。 係啊，你更加唔想走啊！人嘅心態就係咁。 唉，真係諗下，唉，我心諗，哎呀，如果我早啲醒覺嘅話，我搭某啲公共交通工具要翻到屋企啦，唔使等咗成四個字。 呢啲心態我都明白，我以前咧，即系曾經都試過搭巴士去翻學嘅時候，即、真係我翻學嘅年代啊，講緊。咁嗰陣時又冇 internet 啦， 係啦，冇咁方便， 係啊，冇咁方便啦。即係就算有，你都係用嗰啲咩大電腦去上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啊，嗰啲電話線響聲嗰啲，嗰一隻嘅 internet 嚟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就搭巴士咧，我自己都係睇書多， 係 真係冇嘢做啊。咁唔會好似而家咁狂碌手機嘛。咁嗰陣時就我都係住喺山卡拉地方啦，就唔係而家呢度。咁佢啲巴士咧，啲班次都真係你估唔到。佢有陣時咧係佢原本已經 regular 係四個字一班車噶啦，咁、四個字都算啦。 係啊，算。 咁係咁我都等啦。咁啊鬼叫自己住得遠咩？咁但係佢有陣時咧，可能會一嚟嚟兩班嘅喎。 係咯，都唔 明喎。好啦，然後咧有陣時咧又會係嚟完之後啦，好啦走咗架車啦。我等成九个字喎， 哇！啲时间真系时间， 我真系企喺度 等一路嬲啊！ 嗱，我就想讲呢个心态，我已经等咗二十分钟，个心谂等二十分钟佢一嚟啦，跟住等半个钟，都好想走啦。我等半个钟唔想走啊！通常人类就会发现一个情况就系我走咧。佢嚟嘅咯，跟住佢翻轉頭追車嘅時候，佢又走啊！呢我好唔想發生，咁所以我就企喺度繼續等。我真係試過最高峰咧，我係等一小時，我完全唔明白點解佢係冇嚟到。咁當然係好耐以前啦，而家梗係改進曬啦。 係而家哇，等一小時啊，真係都未俾人 鬧過。你知唔知咧？我嘅耐性咧，我都肯定話俾你聽，我嘅耐性咧。其實就係嗰陣時等車等翻嚟嘅。 哦，唔該你耐性又脾氣又好啦，呢啲真係睇得出睇得出。 嗰陣時一上車嘅時候，我最多只係問個車長，冇乜嘢嘛。佢話哦冇乜嘢，嗰度有啲塞啫嘛。咁我唔知噶嘛，以前。 係啊，梗係冇得睇。 而家就話睇個地圖又知道又塞車又剩咁樣。 係啊，所以其實大家要真係留意啊，縮減咗班次嘅話，你知有啲長輩有啲哥哥姐姐咁樣，咪唔識睇手機 app 噶嘛。 係啊， 有啲你唔係個個巴士站都會顯示幾多分鐘到，有啲係有。 有啲系冇嘅。咁所以咧，大家留意翻啦。所以我讲俾大家听，缩咗班嘅话咧、你就要留意翻，就唔好用咁多时间去等咯。 系啦，咁如果见到有啲长者喺度等车嘅，咁佢又冇用手机，如果巴士站咁啱又冇显示嗰班车嘅几点嚟嘅，咁、又不妨问下佢咯。我使唔使帮你睇下你架车几点嚟啊？需唔需要坐下？但系即系大家多啲关心咯。 系啦，咁同埋咧，听紧晨光嘅年轻人啦吓，如果知道咧屋企嘅哥哥姐姐成日搭呢条巴士线，你话翻俾佢听咯。66号 M 啊吓，系减巴士线嘅，二号 P 就新线嚟嘅，系啦。咁啊话翻俾自己啲屋企人听，咁佢哋咪知道咯，系咪？冇错。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咧又睇睇咯。阿 O 喺咪度？早晨啊 O。 喂，早晨啊，早晨，两位拍档，早晨。 早晨。 早晨啊 O， 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系点咧？ 喂，今日天气都几好、啊，不过依然系干燥啲啦。咁自己都感受到啊，个嘴唇咧同埋只手咧。好似爆爆地咁樣喎，咁所以咧真係要搽啲 hand cream 啊，同埋咧搽啲嘴唇啊，潤一潤佢啊，咁樣啊，好感覺到出嚟呢兩三日咧，可能積累嘅乾燥咧，令到大家啲皮膚都係麻麻地啦。兩位有冇啲皮膚問題啊？即係話叫做太乾咧會。痕啊咁样嘅咧吓， 会啊都会啊，特别只手同埋只脚啊，小腿啊， 吓、 啊、 哦， 系啊，一干燥咧， 咁你点啊？搽 cream 啊？有啲人喷水嘅，我见过。 我好少噴水啊，因為我覺得咧出咗街有塵啊，我覺得噴水咧好似黐翻啲塵落塊面度咁。 哦， 係啊，咁、如果平時就搽 cream 咯。 係，咁我都係我拗嘅選擇， 男仔嘛係咁噶啦，痕咪拗咯。 係啦，即係拗幾下好啦，唔好拗到出曬。 咁梗係啦，梗係。 都係啊，有啲皮膚乾燥咧就好中意落手去拗，拗到咧哇成身都損曬嘅咁樣咁。即係其實呢個咧就皮膚咧就係人體最容易偵測到咧究竟個濕度咧高定係低啊乾唔乾嘅一個指標啦。咁根據嗰啲皮膚科醫生講咧，都飲多啲水啊，同埋注意咧皮膚嘅保濕咧都幫到手嘅。咁希望大家咧今日乾燥之餘咧都可以做到呢兩三件事咧，咁就正啦。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講好嘛？ 好，唔該曬，唔該曬。哦，咁啊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嚇。咁啊望望出邊嘅天線，哇都光曬噶啦。咁啊而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咧，見到大致天晴啊，而家天晴啦，日間係温暖嘅，最高嘅氣温都會去到25度左右啦。咁啊晚上能见度较低，如果谂住夜晚上山顶睇夜景嘅，可能都敏敏地嘅，能见度较低，可能净系见到港岛个九龙半岛唔见咗。好啦，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啱啦，孔明借东风啊，今日啱使啦。展望未来两三日啊，大致天晴，能见度啊较低，咁啊日间相当温暖，咁啊可以短打啦。下昼嘅时间，咁啊1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8%嘅，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系属于2至4，咁就系呢、這个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大学入边啊，咁啊电话都打咗电话俾阿陈佩斯医师啊，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Terry。 系啊，咁啊，前两日咧就系24节气嘅惊蛰啦，咁啊，当然一个惊蛰一个蛰字就有好多唔同嘅发音嘅，咁但系我哋暂时咧就讲翻呢个发音先。咁、其实咧喺啱啱过去星期一就系呢个24节气啦，咁啊想问一问 Terry， 其实咧喺24节气入边咧，我都发现咗好多次噶啦，仲唔俾我捉到呢个问题？ 系， 硬系咧就同中医有啲好微妙嘅关系噶，一时又话大雪啊、大寒啊，中医又有啲相对嘅应策啊。咁样噶，咁如果你话系经籍嘅，系咪都系同中医又有啲解说嘅咧 ？Terry， 我当然系啦，因为呢啲都系我哋即系中国人嘅智慧嚟嘅。其实咧呢、个24节气咧，主要系同咩有关呢？系跟太阳去行嘅、所以你发现咧，每一年嘅呢啲嘅节气咧，其实都系开始嘅时间都系差唔多噶、即系上年都系3月6啊、3月5啊呢啲时间系开始嘅。咁样。這個是什麼意思呢？其實是代表呢那個呢那些陽氣要出來、剛才我們說的驚蛰，那個蛰是什麼意思？蛰呢就是說呢，即是潛藏的意思，就是動物是冬眠的，其實跟鼠蟻都不是很活動、但是呢驚蛰之後呢開始活動了、開始出來了、所以呢就是代表呢陽氣就出來了、動物都出來了、那些我哋行山要注意啦，可能啲蛇都出嚟噶啦。 我都撞过唔少啊！行山嘅时候见到啲蛇啊。 系啦，呢、个时候差唔多，因为佢哋冬眠完啦，咁样咯。系啦，咁所以代表咗阳气会出嚟噶咯。咁阳气出嚟啦， 咩意思呢？喺呢个冬至嘅时间呢，冬至就係阳气呢即係开始嚟嘅，所以呢就係、是、冬至。咁慢慢慢慢出嚟啦，出到去呢呢一个离开即係我哋嗰个土地啦，出嚟啦。咁所以我哋呢中医嘅角度嚟讲，我都要顺应个阳气出啦。譬如啲乜嘢呢，要早睡早起，夠瞓呢我哋先有阳气去出嚟嘅。而去出嚟嘅时候亦都唔好呢即係心情呢要开朗啲，开心啲啦，唔好咁即系唔开心啦。唔开心嘅时候可能抑郁，一郁嘅时候咧，亦影响到啲阳气出嚟噶咯。 嗯，系啊，系啊，系啊。 明白。哦，咁其实喺呢一段时间有冇话我哋要值得留意嘅地方系啲乜嘢咧？即系除咗啱啱就行山小心啲，因为昆虫佢哋开始出嚟啦、 啊。 又或者我哋保持我哋嘅心情，仲有冇其他值得留意噶 ，Terry？ 嗱，《黄帝内经》都写明咧，呢、這个春三月啦，即系咧春天大约有三个月嘅时间咧，我哋咧要多行路，多喐动啊！多喐动嘅时间咧，亦都咧讲话唔好，即系古人咧其实会扎晒边嘅，咁所以我哋咧就话我哋咧唔使扎咁多边啊，即系唔好咁拘束啊，即系尽量去放松，令到人生阳气去行啦。咁所以做运动啊呢啲咧都系一个而家咧好好咧嘅时间嚟嘅。第一又唔会太热啦，吓、咁样唔会话出到汗啊，好辛苦啊咁样。咁所以咧系做运动喐多啲咧，呢一个系我哋咧中医咧喺中春天嘅时候嗰个保健嘅原则嚟嘅。 基本上一年四季，我觉得做运动都系啱用嘅 ，Terry。 其实是的，不过呢理论上呢冬天呢就可以唔使做啲咁激烈嘅，即係可能普通散步就得啦、啊。你夏天亦都可以激烈啲啦嘛，譬如我哋可以水上活动啊咁样囉、 啊。 冬天呢尤其是天气冻嘅时候呢都系主张呢你喺屋企多啲、啊、即係唔好话冻亲咁样嘅。 哦，咁如果做运动嘅中医都就系建议大家系咪唔好夜晚去做啊，好似有讲过。 是啊，因为夜晚黑的时间呢夜晚我们本身呢那个跟住个即是太阳去运作啦、夜晚黑太阳就落山啦。咁、所以我们应该呢就要好好去休息，令到那个阳气慢慢安静我先入到眠嘅。咁但是如果我们做运动是什么，我们出汗嘛、提取我们的能量嘛。咁就同大自然呢完全相反咯、所以夜晚做运动呢其实对身即是这个不是一个好习惯来的，对身体真的不是好的，长远来说。 所以可能夜收工那些就看看可不可以翻工之前跑一跑个步咁样系咪啊？ 系啦，虽然系困难嘅，我都明白啦。不过理论上系最好咧，就真系宁愿早啲休息，而早啲起身去有活动啦。 系咁啊，如果唔可以好激烈嘅跑步嘅，咁啊散下步啊，或者竞步咯，行快两步。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带氧，系咪都要带氧好啲啊？可能中医都系。 哦，其实嗱，带氧意思你通常话你跑步嘛，跑步就好比较激噶啦、其实都唔一定嘅。嗱、你谂下，你幻想一下咧，我哋跑步嘅时候咧，你都会比较。用力啊，即系譬如颈啊，即 系 个骨都会缩起啲嘅、但系咧，我哋譬如点解我成日都讲话行山啊或者散步咧？你发觉行山散步成个人系会松好多嘅喎、系啦，咁所以你嘅个头先讲嘅带氧运动咧，反而咧就未必能够令我哋放松。佢当然出到汗啦。咁但系对于一啲譬如话唔系做开运动嘅人或者唔中意跑步嘅朋友咧，其实大家可以考虑散步。散步咧喐嘅时候系全身去喐嘅，所以对全身嗰、那个肌肉嘅放松都有帮助噶。 哦，咁啊好啊，咁啊等我多啲散步。咁另外有一个咧，我睇到唔知系边度望到就系、是、春吴啊，咁啊个吴字咧就系剔手边做个吴啦，就上午下口嗰个春吴，咁其实系啲乜嘢嚟嘅咧？咁系咪同养生系好有关系？咁啊同经济又有冇关系嘅咧？呢、這个？ 哇，絕對有關係啊！真係呢、這個五嘅意思就係解冚住嘅意思啊。咁所以春五咧就即係話咧，大家唔好咧，因為以為熱咗少少咧，就著得少衫啊，唔冚被啊咁樣啦。嗱呢排都好多人病啊，個個都話係咪除咗口罩，所以就感冒咧？好多親屬都好多朋友會去病啊嚇。咁、其實咧，除咗你話除口罩會唔會唔適應咧？呢、這個可能係其中原因之一啦。另外一個就係而家就係咧。朝头早好凉，晏昼又好热，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一有风吹又凉啲又冻啲咁样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就好容易病啦，因为着衫着唔够，系啦，我个女都系咁，冻咗啦，病咗啦咁样咯， 系啊，特别呢几日咧，就算佢话即系天气报告话中午嘅时间咧系可能去到25度咁样啦，但系咧一冇阳光底下咧，其实个风又好大，咁你一着小衫咧就会好容易涉亲啦。 系啦，咁所以而家呢个时间咧，最紧要就一定着够衫嘅，即系提你小朋友啦，或者系大人都系啦，出街你要着多件衫啦，即系离远就太热嘅时候拎住啦。我都唔觉得晏昼好热嘅有时，我觉得。 咁所以春吴咧就提住大家系一个养生之道嚟嘅。 嗯。 係啦，除咗你個經濟之外，其實我哋都係咁講啦。未到五月種啦，寒衣比入籠啦，其實你都未到好熱嘅時間都唔敢咧收埋啲凍衫啊，咁所以都係大家要著夠衫啦，即係出入嘅時間。 嗯，明白。咁啊喺即係經濟啦就過咗啦，咁但係咧即係中醫啊 ，Terry 都提一提我哋啊，其實而家咧都仲係一啲尖寒尖凍嘅時候咧，咁啊大家喺著衫上面咧都要有啲技巧啦嚇。好，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 Terry， 下個星期再講過，拜拜， 拜拜， 拜拜。 神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变朝露。如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此为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由他去转化。少得到，但只跟那花朵。苦水催甜蜜足吐，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作得准吗？无谓清分转嫁。 这首歌嘅嚟自陈奕迅嘅作品啊，《盲婚哑嫁》。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啊，继续19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翻嚟，同埋交通消息啊，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河源发生4.5级地震，天文台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地震在清晨5:15发生。中国地震台网表示，震央位于河源市东源县，震源深度10公里。天文台说，震央距离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四度，即是悬挂的物件摆动，门窗和碗碟发出响声。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如果所有获得的数据都显示需要加快收紧政策，联储局准备加快加息步伐，最终的利率水平可能较之前预期更高。联储局将继续根据全部所获得的数据和对增长和通胀前景的影响，逐次会议作出决策。他说最新的经济数据强于预期，特别是通胀压力方面的数据，为了令政策立场足够限制性，以令通胀逐步回归 2% 的目标水平，持续提高政策利率可能是合适。四名美国人上星期揸车进入墨西哥时被枪手绑架，其中两人证实已经死亡，另外两人生还，但是当中一人受伤。墨西哥塔姆利帕斯当局说，两名生还者已经交给美方边境人员。墨西哥当局之前表示，四名美国人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其中一名女子是因为医疗目的前往墨西哥。绑架事件再次引发美国对墨西哥帮派暴力问题的担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元朗大棠路近住水蕉新村系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在尤丽村。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兆沥园，将军澳隧道去回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回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比较车多。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是慢车，龙尾去到孟公屋。封路情况，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尖沙咀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的全线是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वैक्सीन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निर्दिष्ट सार्वजनिक और निजी क्लिनिकों, कई सरकारी अस्पतालों में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पर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या निजी डॉक्टरों से अपॉइंटमेंट ले सकते हैं। चयनित स्थानों पर कुछ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उपलब्ध हैं। गंभीर मामलों और मौतों को रोकने में कोविड-19 वैक्सीन अत्यधिक प्रभावी है। यदि आपने अभी तक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नहीं की है या टीकाकरण खुराक को पूरा नहीं किया है तो आप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वैक्सीन लगवाने और सभी अनुशंसित खुराकों को पूरा करने के लिए प्रोत्साहित किया जाता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कृपया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我个女交俾你啦，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冇收到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噶。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嘅规定做、哦。 知道，我仲会配合屋宇署嘅审核视察添。 咁我就放心啦。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二台话你知。 点解个尾板一啲反应都冇嘅？ 咩事啊？哦，梗系冇反应啦！你就系用单手操作货车尾板起动器，根据国际标准规定，要用双手控制尾板装置噶。是打一只手松开，尾板就会停止运作，咁就可以确保工友唔会接触到尾板闭合夹口嘅危险区域啦。 原来系咁。 同埋依家啲尾板咧装咗闪灯同埋蜂鸣器，当尾板操作嘅时候咧就会闪同埋响，用嚟提醒工友啊喺操作货车尾板嘅时候咧避免夹伤啊。另外都装咗脚部嘅防护装置，防止工友喺尾板上升嗰一阵。俾尾板同埋车头之间嘅空隙夹伤脚步啊！ 我仲想问多样嘢啊，咁触觉式装置又系咩嚟噶？ 触觉式装置就系当感应到任何人嘅身体部分进入咗尾板嘅闭合夹口危险区嘅时候，尾板就会即时停止运作，以免夹伤啊！明白未啊？ 明白晒。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好 ，Ficky 同大家睇下天气先。而家嘅气温咧系20度，相对湿度87%。今日啊，大致天晴，日间咧系比较温暖，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5度，晚上能见到咧就比较低啦。咁咧就会吹微风嘅，咁咧就系和缓偏东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能见到咧都系比较低，但系咧朝头早日间嘅时候咧都系温暖嘅暖粒啦。 嗯，好啊，好啊。 是不是好的中哥真的。 好啊。 今日都是好日子来的。 温暖呢最紧要即是一定要连续三日。 为什么 三温暖、啊。 那是的那我开心啊。今日呢不是、男士开心的日子，今日是女神节。那么三八妇女节啦，咁但系依家就改咗名叫女神节啦、嗯嗯。总之咧、嗯，所有女性咧都系女神嚟嘅，女神 好听啲系嘛？ 女神快乐啊！ 多谢 女仔好麻烦嘅，即系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就话，三八妇女节唔关我事，我系少女唔系妇女咁样，点都唔肯认噶嘛。咁而家改咗个名咧，就争住认噶啦， 个个认啊嘛。 其实咧唔系。官方改嘅，系网民自己改嘅，都系叫翻三八妇女节嘅。嗱、嗯，好多优惠啊，随之而生啦。之前咧都有讲话，今日咧买雪糕有、女士又多几球啦。咁、 嗯、 另外咧就系、是、如果你有上网买买嘢咧。咁嗰个淘乜淘物嗰个咧，咁、 嗯、 都原来又有一个妇女节优惠 嘅，你知啦，女人钱好易揾嘅咋，你再俾多少少优惠，好啦好啦，买啦买啦咁噶啦， 所以几容易氹咧真系 我又唔知 一个几好啊，令你咁开心，我成日都话咯。你呢啲優惠啊，特別喺網上買嘢，你 check 清楚佢平時嘅價錢係點樣啊？通常喺佢優惠之前嗰兩個禮拜，佢加咗價先嘅，然之後咧就跟住即刻會有個優惠俾你，咁到時咪一樣。 哎呀，不過唔好咁講啊，真係啊，因為消費券咧咪派咗嘅，跟住咧發覺啊，真係 有一啲超市咧，特别有啲嘢咧系加咗价嘅。 系啊，正鸡咁样当你唔知啊，唔知我哋咁精明嘅。嗱， 首先讲翻一样嘢啦，就唔系女人钱好易搵嘅，男人都好容易嘅。即系钟哥揸住架车去，喂，梁生有冇兴趣换咗个鬼面罩佢啊？恶啲嘅， 玩具钱够易搵啦。你睇下个博物馆几犀利，讲紧你屋企啊，钟哥 系好难搵噶。而家诶，你讲起玩具咧，即系我经常去流连一啲玩具铺嘅时候咧，男好比较多男士咧系带埋个盘去，哦、即系带埋个 要攞 permit 啊嘛， 或者老婆系啊，跟住咧就问下佢，诶、呢件得唔得啊？呢件得唔得啊？即系我觉得男士有阵时都几犯贱啊，喺呢方面咧，细个就要问阿妈，大个就问老婆，即系几时先可以自己作主咧？真系 系因为贵所以问啦，定系还是屋企冇位摆要问咧？ 大细贵平都要问， 我觉得咧，我觉得系因为心虚，我觉得因为心虚要问嘅。细个咧就惊阿妈嘛，而家又惊另外一半啦，因为你买咗翻去咧，一定又喺度饿啊、话啊咁样，咁所以咧，你嘅潜意识就会想。攞咗個 permit 先，嗱、我上次問過你嘅，嗱你唔好再話我，我覺得係呢個心態。 如果唔係你海，我屋企有個海關嘅閘㗎。 嗯 有个 X 光机夹住咗啦，争在未有只狗仔去闻下你个身体，睇下有冇带违禁品翻屋企咁样。 每次见到呢啲啊，我真系想递上一张纸巾俾佢，抹一抹眼泪啊！阴公， 你知唔知我架车点解咁乱啊？ 即系唔摆得翻屋企啊！ 乱中有序啊，遮遮掩掩，唔觉唔觉，系咪先？好啦，嗱，今日咧都系想讲买嘢，而且咧都系买啲妇女嘅嘢啦。嗱，将军澳咧一个超级市场啊，疯狂抢一样嘢。都是近排咧缺嘅一样食品啊，系咩啊？ 蛋系咪啊？ 系啊， 鸡蛋 闹呢个蛋荒，你系点估到？现在都什么时代了，竟然闹蛋荒？ 其实你唔食嗰唔食日本嚟嘅蛋，其实有蛋噶，你 系 要买日本嘅蛋啫嘛。即系而家其他地方嘅蛋唔系蛋嚟嘅， 系啊。 不过真系啲味啊，真系唔同嘅，真嘅。 嗱呢件事真系好出奇啊！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出奇啊！关于蛋呢件事，好出奇啊！咁样点样好出奇法咧？就系、是、喂大家就系争住买呢啲日本嘅鸡蛋啦。其实之前咧，小白喺煮嘢食嗰个环节，佢都有讲咧湖北定系湖南嘅蛋啦，其实都 OK 噶嘛， 好香蛋味噶。 大家唔需要净系去买住某一个国家嘅蛋，同埋咧，我又要讲啦，其实本地咧都有本地蛋嘅。我知道咧有啲农场咧， 本地初生蛋咧喺街市嗰度真系抢手嘅。 系啊，同埋有啲农场咧会放啲音乐咧，俾啲鸡仔去听。听完之后我哋再生蛋咁样，喺元朗有啲农场系咁噶，我都系睇港台电视节目学识噶啊，系啊，咁啱唔系你嗰个啫，系咁啱唔系你嗰个啫，睇埋你嗰个啊，咁啊好叻噶啦，咁样 咩真系胎教， 唔知啲 胎教， 唔知啲鸡如果听晨光会咩蛋咧？ 咩啊？咪晨光第一叫咯， 第一叫啊，开心咯，开心蛋咯，开心蛋，嗱，你唯一用开心蛋啫，你蛋哥系用咗健康蛋啦，系咪先？即系原先我都想用健康蛋嘅， 即系究竟听乜嘢？听咩歌我都好好奇啦。譬如话一个妈妈怀孕啦吓，即系一个妇女怀孕，咁就要听莫扎特啊嘛，成日都听莫扎特，令到佢咧聪明啲。咁如果只鸡要生蛋之前，咁应该听咩歌先至啱数，令只蛋靓啲咧？ 好似都系听音乐噶，类似都系听呢啲管弦乐啊、交响乐啊嗰啲咁嘅嘢。 试下俾 rock and roll 佢啊嘛。 系啦，咁样。 可能只鸡喺度喐喐喐，喺度揈头， 你烂咗咯，跟住系啊，变咗坏蛋啊咁样。嗱，睇翻个贴文先，个贴文咧，系啦，就话咧，将军澳嘅街坊咧热烈讨论啊，咁啊，话今时今日咧，$20一盒嘅日本蛋真系好抵，咁咧。入面咧系好似有咗食品嘉年华咁咧，跟住有啲姐姐咧攞完嗰几盒蛋咧，跟住高呼啊，俾我出去啊，俾我出去啊，即系困死笼啊！意思就系你喺入面攞咗两三盒蛋咧，我尝试用声音去形容一下，旁边外围啲人就顶住咗啊，即刻好想攞只手去再抢再攞咁样。 其实真系睇题咁多位，你买蛋嘅时候真系唔好逼啊，个人逼得。啲蛋唔逼得㗎，即係你又搶佢又搶，人逼人嘅時候，嗰啲蛋咧點啊？托高舉高個頭啊，定還是擺心口咧？即係你擺心口可能會即係俾人哋撞爛咁樣㗎嘛。 係啊， 咁我哋個個舉高隻手咁樣㗎，所以大家都係小心啲，唔使爭嘅。 係啦，搶雞蛋搶到雙手擺喺頭度，咁有咩位啊？大家 更加咧， 買完蛋咧。 咁你買埋香腸啊，或者最多喺度買塊餐肉啊，咁你冇理由翻去淨食蛋㗎，正所謂早餐係咩啊？腸蛋， 腸蛋 或者餐蛋㗎嘛，嗰啲腸同埋餐肉又冇人買，真係奇怪。 我細個咧好中意食一百分早餐嘅、嗯，一條香腸兩隻雞蛋，一百分啊，幾好意頭。 咁可能唔係。做早餐咧，可能發水蛋咧，蒸蛋咧、 OK， 系啊， 可能滾湯咧， 系啦、啊，滾湯咧， 滾湯落只日本蛋。 或者撈飯食咯，生雞蛋啊嘛。 喂，都係嗰句又，日本雞蛋唔係樣樣都可以撈飯食噶，入面都好多嗰啲三門氏菌嘅，咁呢個都要注意嘅。 我之前咧都喺飲食圖鑑環節同大家講過，即係我有啲日本朋友喺香港做雞蛋嘅，咁佢哋都話喺香港嘅日本蛋，佢哋都唔會生食嘅，因為之前講過就係佢哋講緊喺嗰個農場。到佢出口要幾耐啊嘛？咁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又船期又剩，咁佢話：，我喺日本就會食，我喺香港我都唔會啦。 但係講句公道説話，我屋企都係買日本蛋嘅，咁咧屋企樓下都要賣緊28蚊嘅。咁、如果佢而家開到20蚊一盒咧，又確係抵嘅。咁、所以搶都係有原因嘅。但係咧28蚊一盒咧，你都要同嗰啲樓下嗰啲姐姐咧去打好關係，佢留俾你。成日都坏晒，真系噶，28蚊一盒咧。我屋企已经有三档系卖日本鸡蛋噶啦、一档就系、连锁网购店啦、另一个咧就系、卖日本零食，卖日本零食嗰间都有日本鸡蛋卖、跟住另一个咧就系、正正常常啲超级市场咁样啦。喂，三间都不约而同，好快去晒，系、咁必须嘅咩？原来鸡蛋呢样嘢系， 系咯，鸡蛋煮乜嘢都可以落啊嘛，鸡蛋 系嘅， 同埋而家你买用日本蛋咧。就是買日本蛋的時候少了個工序噶嘛，以前咧你就要照啊咁樣，你而家成盒咁你唔使照啦，唔通你打開佢唔該打開佢咧，逐隻照一照啊，你唔會嘅喎，究竟是大家唔記得咗呢一個嘅做法啊，定還是覺得好有信心？我哋唔使照， 而家變咗個傳統啊，我覺得照雞蛋，我想 keep 翻佢呢個傳統，因為而家就算你買嗰啲。美國蛋啊，或者買啲內地蛋咧，其實佢全部都係一盒盒嘅，咁係我覺得係方便嘅。咁如果你話喺街市買嘅時候，嗰啲姐姐都會好嘅，因為佢會打開。目测望一望有冇烂有冇裂，如果发现有，佢都会即刻换俾你噶。 哦，照嘅意思系睇个蛋黄大啲，定还是系睇下有冇裂开啊？ 其实唔知噶，总之由细到大咧，我见啲人就攞上去嗰个灯嗰度照 一照。 我成日都唔知话 我细个有份照噶，咪照到红当当咯，即系照到红波波，就入边好似冇乜特别杂质啊，冇裂啊，咁啊。当系好大噶啦， 系咪真系？其实睇到嘅睇到嘅，真系，因为其实个壳都几薄噶。就算屋企嗰啲灯咧，你攞上去照咧，其实都大概噶。 都市传言嚟噶，系咪真系睇到噶？ 系噶，你咁光， 我从来冇人呢个位我都倾向中过。其实大家 唔知照咩， 即系你照啦，好似好识睇咁，即系好似啲石啊，啲钻石咧，个个都要攞只嗰啲石镜去睇 望一望， 你系咪真系？ 我哋科学啲咁谂，科学啲咁谂咧，其实一只鸡咧，当佢。食嗰啲饲料我听翻蛋商讲，食嗰啲饲料咧，食完之后咧，咁其实佢咧就相应嚟讲，佢会有翻啲乜嘢嘅鸡蛋嘅。好啦，咁嗰啲鸡蛋入边咧嘅维他命啦，同埋佢嘅钙质咧，其实系某程度上系可以喺个蛋壳嗰度咧见得到嘅。咁你净系咁睇个蛋壳，如果佢冇烂冇裂健康，再睇埋佢入边照埋嗰个色泽咧，如果系譬如通透嘅话，咁就佢杂质少咯。咁雜質少嘅，起碼都唔係一隻壞蛋先啦。 咁你食唔食啊？如果有雜質，你都會食。 如果以前細個見到雜質，我咪唔揀嗰度，咪唔買。 其實我覺得蛋就唔使照嘅，個心就要照啦。 咁啊係啊， 心照 啦，揀隻雞蛋，唔好搞咁多嘢啦。特別係之前疫情期間啊，嗰啲姐姐多得你唔少啊，隻隻蛋摸過曬，係咪真係買啊？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声，历轻 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剑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味蕾，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步苍天都里。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恶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加上咳新风的百二岁啊，吓咁啊三八妇女节咧，咁啊诶妇女们啊快乐啊，女神节都快乐啦，长命百岁最开心。嗯、 人类嘅科技咧，即系一日千里啦。咁、我哋而家成日都讲话 AI，、即系都讲多咗好多啦，又话又 check 呢样 check 嗰样啊咁样。咁其实咧，而家喺我哋仲谂紧啊，人类嘅科技都系同人类嘅机械，即系机械人点样同我哋一齐去到、去到相处嘅时候咧，啊原来科学家又谂紧其他嘢。 谂咩咧？ 呢、這个咧我都觉得几值得咧，即系大家拎出嚟就即系认真去谂一谂，如果将来个世界变成咁样嘅话，大家 O 唔 OK？ 嗱、如果我哋同 AI 去到合作嘅，咁佢哋可能都会，我哋有啲工作就俾佢 replace 咗啦、可能有啲人会失业啦，但系我哋始终咧都系同机械人咧系处一个咧系相处。是相處的狀態。好啦，咁而家咧好多科學家咧，佢哋就着手研究咧一種新嘅智能科技。呢種嘅智能科技咧，就將個電腦嘅運算咧，就同人嘅細胞去到結合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簡單啲嚟講，叫做OI。咁 O I 系咩咧？就是、生物性嘅智能系統。 哦， 呢個咧，我其實越聽我真係覺得好似啲。啲外星科技咁、即系我睇电影睇得多啦，可能好啦。 O A 我识， 我都识。 Office Assistant 我都识。 O A 呢个 O I 好啦，咁佢最特别嘅地方系咩咧？因为佢话到而家我哋用紧嘅好多 即係智能系統，始終都係電路板啊，係啲金屬嘢嚟嘅。咁佢而家呢一個咧，就係利用人類本身嗰個嘅細胞。咁我哋嘅細胞咧，就已經係本身會有電啦，即係會有能源去到供應到俾個電腦去到運作啦。亦都咧，我哋嘅細胞本身嗰個神經元素咧。是非常之多，即係比而家嗰啲咩超級電腦仲要勁好多倍嘅，因為我哋人咧其實本身都係一個運作緊嘅容器咁講啦，即係一個嘅叫好強勁嘅一個 machine 嚟嘅。咁呢個機器咧，只不過唔係一部砌出嚟金屬機，係一個有血有肉嘅機器。咁所以而家科學家咧就將兩者咧就開始諗，我哋有冇辦法即係如何結合？而呢一個嘅 AI 咧，係可以利用生物嘅科技存活喺我哋嘅身體入邊。 最好唔好咧？最好唔好，我睇太多科幻片咧， 系啊， 即系最后你植入咗啲晶片又好，啲咩电脑又好，摆咗个脑度咧，最后会点样咧？嗰、个人咧就会变咗部电脑嘅、即系会被蚕食咗啊！ 即系个心智系嘛， 变成个大魔王噶嘛，最后都系由咁样嚟噶嘛。 哦，系啊，系啊， 跟住变咗你半人半机械，最后要点解啊？因为俾个电脑食咗咯。 哦，而家人类向住呢个方向进化， 而家人世间。都好多大魔王啦，本身都有啲好差嘅、好坏嘅人啦。不过我哋做节目唔提啫，唔代表冇啊。嗰啲有啲人都丧尽天良噶， 咁好多 呢啲即系坏人咧，身边一定会出现嘅。咁大家自己小心啲咁样咯， 都冇得小心噶啦。即系上一两个礼拜都报纸一日都系出现住啲坏人嘅，所以即系你话植入晶片，可能好似小白咁样讲，都系大势所趋。 佢而家呢个就直头唔系植入晶片，佢直头系。令到我哋嘅生，即系我哋嘅身体咧，变成好似一个电脑咁样，咁去运作。咁当然细节，咁佢啲报道就冇讲得好 detail 啦，讲得到嘅做到啦。不过而家系向住呢个方向咧就行嘅，因为佢哋话其实 AI 有最大一个问题就系、你用嗰啲金属板嘅元素去到创作呢一类型嘅人工智能咧，其实系有极限嘅。同埋睇到其实而家都已经去到一个都几近顶嘅位置。咁所以话如果我哋咧。仲想再發明多啲新嘅嘢，同埋即係之前啦，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霍金嗰啲 documentary 咧，霍金成日都話，如果人類要繼續存活落去嘅話咧，一定要咩啊？飛出太空。咁你飛出太空嘅話，以而家個現有科技嘅速度咧，其實就掹水嘅。咁霍金又講嗰啲咩？人類最好咧都係又唔好打攪外星人啊，唔好嘗試去揾佢哋啊，如果唔係又會滅族啊，咁我哋做奴隸啊，好慘啊呢啲咁嘅嘢。咁所以佢話咧，如果即係將呢兩樣嘢去到結合，即係將生物同埋呢一個機械咧變咗生物機械或者生物嘅 AI 嘅話咧。可能即係對於人類嗰個叫做文明嘅發展咧，有個大躍進啦。 首先，如果你變咗呢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哋已經要重新定義咩叫做一個人噶啦嘛。即係呢個就是一個哲學問題嚟嘅。咩叫一個人咧？嗱，人應該係全部都係一個organic 嘅，即係一啲生物嘅特徵啊嘛，要有。所以成日都話咯，咁你擺咗啲機械嘅嘢落去一個人嘅身體裏邊，你仲係咪一個人咧？嗱，呢個好即係諗爆， 可圈可點㗎呢個。 好簡單，你唔好話講到將來科技咁遠啦，而家啫。如果你身體你有個金屬嘅骨鈎，喺個身體裏邊，如果嚴格嚟講，你已經唔係一個人㗎咯。 哦， 因為你有啲外來物放咗你個身裏邊啊嘛。咁如果從人嘅定義，你已經唔係一個人㗎咯。 愛德華。你咪香港钢丝呢啲金属丝系嘛？ 系啊，有啲而家有啲人可能嗰个心脏里边有 心脏起搏器， 系有啲电子零件嘅，放咗入去，你已经唔系一个人噶咯，因为你有电子零件噶。即係呢一樣嘢已經大家要即係要諗爆頭。 往後好多推演嘅，即係我哋睇電影同埋睇動漫太多咧，遲啲咧可能會有啲咧好細好細嘅納米機械人，但係佢哋咧就好似 virus 咁樣咧，由你個鼻哥窿嗰啲入咗啲嘅身體，跟住你就可能好快就會死㗎啦。 冇事啊！我睇過工作細胞嗰套卡通片咧，我哋裏邊有好多 嘢運作緊， 紅血球、白血球幫我哋打翻啲嘢出嚟㗎嘛。 係咪啊？咁睇下係咪真係冇事啦？ 打到㗎， 仲有血小板啊嘛。 係咪？好啦，希望。定得住啦， 牌嚟噶咯，血小板， 咪仲有 T 細胞， 咁犀利 啊！你都睇幾多動漫嘅中國，即好嘢好嘢。咁啊，依家二十度氣温，相對濕度咧86%啊。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啦。 摸索出具體同實質嘅合作方案。法國多個工會發起第六輪罷工示威，抗議政府推行退休制度改革。工會宣稱全國有350萬人參與示威，警方就指有120萬人。工會曾經表示，希望今次罷工示威比1月底的大罷工有更多人參與。 揚言要令經濟停擺，以加強施壓，迫使政府取消改革。受罷工示威影響，火車服務嚴重受阻，學校關閉，燃油運輸亦被中斷。部分工會就話星期三都會繼續罷工。日經平均指數報28,271點，跌3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3.35美元，賣出1,813.6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7.42，瑞士法郎0.943，加元1.376，人民幣6.965，英磅對美元1.183，歐元對美元1.055，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高2-3度，晚上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咁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分别有2宗交通意外噶。咁一宗咧就系近住康宁道啦，咁另外一宗咧就系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由康宁道咧至到德宝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噶。咁再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分别有2宗交通意外，咁就系近住康宁道啦，同埋九龙湾港铁站。咁而家康宁道至到德宝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区元朗嘅大棠路近住水蕉新村咧有交通意外，较早前村就要全线封闭啦。咁而家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元朗嘅大棠路近住水蕉新村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另外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就比较车多，出九龙方向龙尾接近三圣村，去屯门方向龙尾就在管清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马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在教师员宿舍对出。后少少嗰段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碧沙路。提一提你啦，尖沙咀仍然有封路措施的，但是近住白兰轩道啦、绵登径同埋缅甸台呢段咧就封路重开。咁而家尖沙咀咧就只系封咗一段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嘅全线啦。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乡事会路有爆水管，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油麻地嘅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啦，西贡街介乎广东道至到伟程街一段慢线封闭。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歌曲龙虎榜 伴 奏精选， 一齐做一个被宠坏嘅公主 啊！ 陈飞扬嘅女声合唱开始，呢五个女生走埋一齐表演过，觉得几夹几好玩，于是咧就开始咗女团 Venus 嘅旅程。先嚟一首尽情释放佢哋少女心嘅作品。编曲监制 Jamie 张天永，填词潘超彤。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Venus 公主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想说基本法， 一年20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嘅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是莫依琪，我影低身后呢个薄扶林花园。土地契约原为75年，获政府续约50年至2056年。换言之，2047年从来都唔系一个期限。只要我哋睇下基本法，就会揾到答案噶啦。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钟哥，点解最近你嘅衣着变得咁年轻嘅？ 谂住配合翻 Vicky 泳儿同船仔嘅年纪啊嘛。 点解你哋又着得咁成熟啊？ 我谂住衬翻小白咋， 阿欧平时都系咁着噶啦。 我哋学钟哥咋，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点12分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卿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睇睇咧，琴日咧市况咧就相对平稳啲啦。港股虽然要倒跌68点啊，途中咧有曾经升过400几点嘅，不过最后咧就回软。咁但系咧都唔够隔晚美股夸张咁啊，鲍威尔嘅言论咧就令到咧三大指数咧都下跌得几多咁啊，话个加息无。佛咧继续坚持，继续加咁样，同我哋原先估算咧有啲唔同啦。咁啊，市场嘅即时就反映出嚟啦。Kenny 啊，关于咧即系美国加息嘅情况点解读咧？咁啊，交俾你先帮我哋分析啊。转个头，钟哥再同你睇睇啲两会资讯好吗？唔该， 好啊。嗱，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主要原因咧，令到嗰个市况方面咧就过完农历年翻嚟之后咧，都系以调整啊同埋整固为主啦。因为原本大家都即系觉得，我哋都觉得。就應該喺今年嘅第二季度啦，應該就係加息周期咧就叫完結嘅啦。咁但係而家睇翻就美國嘅經濟數據方面咧，都真係比較強勁嘅。咁尤其是就勞動市場嘅即係數據方面啦，都睇到美國就業情況方面咧，都係即係暫時都係即係好犀利。咁所以變咗形成咗咧，就係嗰個。通脹嘅壓力方面咧，可能都會持續一啲時間，因為咧，當你個勞動市場係勁嘅時間嘅話咧，咁即係反映個需求咧都仍然係大咯。咁當需求係大嘅時間咧，就當然令到物價好難落得到去啊嘛。咁變咗呢個一個好重要因素，因為之前咧其實去年年尾都好多美國嘅科企咧都有啲大型嘅裁員計劃啊嘛。咁但係你睇到咧，就算有啲裁員計劃嘅話咧，其實嗰個勞動市場咧都冇乜點樣轉差過。咁所以形成咗嗰個係。通脹嘅時間方面咧，可能就會last for 耐啲咯。 咁而家可能估計咧就再要加多三次息，起碼加多三次息度。咁即係話每次加 0.25% 咧，話咧都仲有 0.75% 嘅加幅喺度咯。咁所以就令到個市況方面咧，都尤其是啲高估值嘅股份啊，譬如啲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啦，咪過往一兩個月咧都係調咗落嚟㗎。你港股其實恆指一月份都調咗成千幾兩千點啦。 係咯。 嗯，咁所以个睇法可能暂时咧都要观望一下先咯，真系、 即系仲有排加咁样啊！可以睇翻两会嘅资讯咧。嗱，国务院咧琴日就公布咗一系列嘅机构改革方案咧，咁啊包括咗有要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同埋国家数据局啊。嗱，如果咁样望一望嘅时候咧，系咪时候睇下即系相关嘅板块，譬如话金融啊、芯片类嘅板块可以提高一线咧 ？Kenny， 嗱，金融嘅改革咧，其实喺两会之前都有啲风声放出嚟噶啦。咁就第一首先就而家就取消咗呢个系中国银保监会啦，就改由呢个中国金融监督嘅委员会嚟到去即系负责嘅。咁主要咧就係更加係整個金融體系方面咧，那個監管咧就更加會到位，就話喺個叫穿透式監管啊嘛。咁就係當中咧就係過往可能就係銀行、保險，跟住可能同證券市場方面咧就那個監管上面咧就分開。咁而家就一個統一嘅機構咧，因為好多嘅金融嘅即係嘅交易上面嘅話咧，好多時都會係千絲萬縷啊，或者都會係跨市場去做嘅。咁所以好明顯呢個就加強嘅金融監管啦。咁但係咧，加強金融監管嘅話，長遠當然係好啦，即係令到個市場方面咧就更加係即係有效益啦，同埋整即係叫整改個市場。但係喺短期上面咧，可能會有個不明朗因素嘅，因為喺之前咧，其實幾年前咧都試過出現呢個情況嘅，因為當一個係金融嘅即係監管機構嘅人事變動啊，或者改革時間嘅話咧。初期咧都會係即係收緊咗嘅，咁都依個正常啦。即係你新官上任個時間嘅話咧，咁一樣樣要執得正啲，或者係更加小心噶嘛。咁所以變咗呢個咧，可能有機會，但其實呢個係市場都有少少擔心嘅，會唔會話影響嗰個內地金融市場方面嘅發展步伐咧？咁呢個都係要觀察咯。 又要望一望先， 係啊，望多幾眼啊嚇。咁另外見到國策方面咧，大家都知道咧，一定係穩樓市噶啦。咁不過咧，即係上年就受到呢個內地樓市疲弱啦，同埋疫情即係衝擊。今年其实嗰个势头都转好咗好多噶啦，咁但系即系喺呢个国策稳楼市嘅措施底下啦，咁啊点样可以稳到一啲咧？即系稳楼都稳啲稳阵啲噶，咁啊点样可以稳到咧 ？Kenny， 嗱，房地产咧就反而可能会好啲啦，因为头先讲啦，金融咧我哋觉得有机会就系收翻紧啲，咁但系调翻转咧就房地产咧就松啲，咁呢个其实两者有关系嘅，因为咧好明显就话。內地方面咧都覺得嗰個係房地產市場咧，就對嗰個內需啊、消費啊、對民生嘅經濟方面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就不能夠咧，好似之前咧就係咁惡劣啦、咁差嘅。咁所以舊年開始其實佢對於房地產市場方面咧，都開始咧就係即係釋出翻一啲係即係建議啦嚇。咁亦都係支援翻個房地產市場，但係咧。喺兩者裏面嘅話咧，咁我覺得佢好即係吸收過往經驗咧。如果當你個內房市場放翻鬆啲，而金融市場咧又係鬆嘅時間嘅話咧，就會好多時咧形成好多嘅投機炒賣嘅活動啊，或者啲資金方面咧就去咗啲唔適當嘅地方啊等等。所以咧，佢而家個情況就係話一邊鬆就一邊咧就會係緊翻啲，令到平衡翻嗰個情況。所以我都會同意咧，就內房行業咧今年會好啲，但係咧好極咧都唔會話。大好嗰種嘅，因為咧，始終我相信，雖然今次嗰個係即係兩會方面咧就冇講住房不炒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就唔會話容許得炒得太投機嘅，咁所以變咗就喺個平穩係好翻啲咯。咁除咗內房股之外嘅話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啲建材相關啦。你睇翻譬如啲玻璃股份啊嗰啲，都係好快，因為當你個房地產好翻，自然就水泥啊、玻璃啊嗰啲就會有幫助咯。 係咁啊，可能真係終於都喐啦，水泥股啊、玻璃股，上年完全停頓咗啦，由年頭停點咗月咁樣，用翻啲股民嘅説法。 買樓都買得唔好， 可能真係咁樣啦嚇。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啊，幫我哋分析大事啦。唔該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拜拜！ 号召全港喵星人、汪星人扮靓靓，为港台庆祝生日。 为庆祝公共广播95年，诚邀各路猫奴狗奴发挥创意，为宠物精心打扮。 参加公共广播九十五年，一世睇住你宠物派对造型大赛， 打扮至靓至出位嘅毛孩，仲有机会上台行 catwalk， 角逐最佳造型大奖。 三月二十号就截止报名，详情即上港台网页、Facebook 同 IG 专页啦。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港台有好多活动，大家又可以参加一下啦。咁、除此之外咧，支持环保出一分力咧，仲可以喺嗰啲叫做地产叫做唔系叫地产，叫商场 app 嗰度啊赚积分。因为之前咧都有讲过俾大家听咧，有呢个地产公司咧就联同啊呢个环保组织，咁啊有呢个咧叫做山滩拯救队啊，山系山野个山啦。滩系沙滩，系啊，沙滩个滩啦。咁拯救咩咧？就系即系执下垃圾咁样啊，即系希望环保一啲啦。咁啊，清理咗咧150公升嘅垃圾。 呢个系啊，我行山嘅时候咧，我都见到唔少人士咧，佢哋拎住个钳，跟住拎住个大嘅胶袋咧，咁佢哋即系垃圾袋啦，佢哋不断喺度执垃圾，放入嗰个袋入面嘅。咁我都忍唔住啊，即系每一次见到嘅时候咧，即系我未必每一次即系我自己垃圾嘅自己带走啦，但我都会即系赞赏佢哋啊，同佢哋讲话唔该晒啊，辛苦晒啊，多唔多垃圾啊，会问多几句咯。 系啊， 反而咧我就未必会赞赏佢哋，我系希望责备放低垃圾嗰啲人。 咁呢个一定要啊， 因为咧其实佢哋系将自己嘅快乐建筑喺人哋嘅辛劳上边啊嘛，即系你自己都成日都阿小白讲嗰句啊嘛，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啊啊、 其实就冇嘢噶啦。 系啊， 你饮完之后带走佢咯，咁容易， 系啊， 咁容易嘅都做唔到。你個人生都幾失敗下， 其實政府都好努力諗嘅啦。以前咧初頭個套路就係擺多啲垃圾桶喺度，好啦，等你哋可以抌垃圾啦。跟住發覺都係繼續好多垃圾，同埋周地都係。咁而家即係呢一兩年個方法就係我收集啲垃圾桶，啊發現個成效又幾好，啲人真係會自己拎走。咁、但係點樣可以再好啲咧？ 係 我諗真係要研究啦。 係啦，或者咧即係頭先鐘哥就有予以譴責啦。我覺得咧用獎勵都得嘅，點樣軟硬兼施咧，即係可以令到個環保或者為到個地球出一分力啦。咁啊真係，喂呢、這個地產公司做呢個 app 咧，我都覺得幾好。你覺得平時係做下呢啲商場優惠啊、泊車優惠嘅啫嘛？佢搞下呢啲咧，即係清潔沙灘啊，即係想你積分啊，支持環保啊，齊來 download 呢啲咧，咁啊，我唔講邊間地產公司，你上網就揾得到啦。佢咧有一個有趣喎，凡舉報咧呢個垃圾黑點啊嘅話咧，就可以賺取多啲嘅積分喎，咁樣有成2000分可以瀉落嚟個 app 嗰度喎， 幫我手泊車啊，咁呢都係 都好啊， 幾好啊嚇。咁啊，即係我唔知 Vicky 你會去下山野之間啊，咁有陣時都會都幫手執下垃圾咁樣噶嚇。 會啊，同埋我都幾注重即係清潔嘅，我覺得同埋特別我自己咧，譬如行山。嘅时候有阵时带狗啊，咁其实有阵时啲人咧食完，譬如有鸡翼骨啦，一啲竹签啦，其实最常见嘅。咁我觉得呢啲其实唔单止系唔清唔干净 啦， 其实你都有自己嘅口水咧，即系特别之前疫情咧，其实呢啲你咁样遗留落嚟咧都唔系咁好啊。 系啊，真系麻麻地啦。咁希望大家真系有公德心啦。 睇佢嗰啲嘅竹签啊、鸡翼骨咧，佢会夜晚翻去揾佢噶，即系小心啲，报梦 咁样 翻去揾佢， 吉翻佢转。 做咩抌低我啊？咁 啊，系啊，咁啊，千祈唔好啦。咁即系嚟紧都系嗰啲行山啊，同埋去沙滩出海嘅旺季啦。咁、你想有个靓嘅沙滩，又话咩隐世沙滩嗰啲，咁你就要好保存先可以隐到世咯。如果唔系你啲隐世沙滩，我有去过一个啊，直情都系全部都系罐头嘅，跟住又有啲嗰啲即系汽水罐啊等等成成啊，点样隐世啊？系咪先？搞唔掂啦。即系总之你唔锡个地方咧，个地方都唔会锡你嘅。咁样好啦。 带个垃圾胶袋咯， 系啊， 边咁难啫？系咯，系咪先？ 好咁啊，即系出海啊，或者出去玩咧，都要睇下个天气。Vicky 睇下个天气好嘛，帮我哋，唔该。 好啊，而家嘅温度啊系20度嘅，相对湿度84%。而今日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咧都系温暖嘅。市区最高嘅气温系25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而晚上能见度咧都系比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啊，大至天晴啊，能见度咧都系比较低，而日间咧都系相对咧比较温暖噶。 系咁啊，呢排咧我哋咪搬咗直播室嘅，喺个户外嘅直播室，我哋而家都睇到咧出边咧，其实都系灰蒙蒙、白蒙蒙，好多烟霞咁样。 系啊， 可能咧有机会真系要透过啲雨水啊，洒一阵雨落嚟咧，先可以令到咧嗰啲咧，哇，好劲嗰啲粒子咧，真系要改一改先。 唔系，过两日好天啊。 系咪？ 跟住我哋咪搬翻去睇唔到天日个直播室咯。 系啊， 系啊，就唔关我哋事噶啦。 嗰时，但系你而家显现咗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平时都唔讲啊。今日二啊，属于低啊，即系个空气质素系低咁样，就比较难搞啲啦。好啦，依家咧就听听个贸发局热线先。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嘅，由香港贸发局举办嘅香港国际影视展 Film Art 事隔三年终于回归实体，下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喺湾仔会展举行。Film Art 今年踏入第27届，系亚洲最大型嘅影视娱乐内容交易展览，亦都系世界各地影视业界人士每年必到嘅重要商贸平台。我哋今朝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廖倩怡小姐 Peggy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今届嘅影视展噃。早晨 ，Peggy。 早晨，先生。 嗱，经历三年嘅线上版啦 ，Film Art 今年咧就再次喺湾仔会展举行。唔知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讲下今年嘅筹备情况呢？ 好啊，每年咧三四月咧，香港咧就真系好多文化嘅活动噶，有画展啊、艺术节啊、影展啊咁。咁啊，电影呢个范畴度咧，咁我哋香港贸发局咧就举办 Film Art 啦。咁但系 Film Art 咧就同头先讲嘅其他活动有啲唔同嘅，因为我哋主要咧系一个商业嘅活动。咁但系同听众咧都其实好密切。关系嘅，因为就系每年咧通过 Film Art 呢一个商业嘅展览咧，咁好多公司咧就喺度买卖好多影视嘅作品，经过手机啊、电脑啊或者电视啊，送到大家俾大家欣赏啦，咁所以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活动嚟嘅。今年 Film Art 啦就开得好及时啦，因为啱疫情都开始受控啦，咁大家又出翻差啦，经济又开始活跃。Film Art 佢本身系一个展览啦，咁但其实佢有好多活动嘅。咁活动包括就有新闻发布会啊、电影巡礼啊、研讨会啊、摄影会啊等等等等。咁所以喺筹备方面咧，其实我哋而家嘅同事咧都密锣紧鼓，全力以赴将呢个接待嘅工作做好啦。咁亦都希望将个展会啦办得顺利。 Peggy 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 Film Art 今年嘅海外参展情况同埋活动亮点呢？ 今年我哋 Film Art 咧预计有来自超过20个地区同埋国家，大概700个参展商啦。咁真系好国际化嘅，除咗本地嘅电影电视公司之外咧，咁我哋亚洲啦，仲预计会有中国内地啦、台湾啦、日本啦、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印度，咁另外亦都有法国啦、美国、意大利同埋其他欧美地区嘅国家，我哋都有喺度嘅。咁我特别想提一提啊，今年我哋喺中国内地嘅电影电视公司的参与呢是历年来最多的。或者大家听众啦可能都留意到，而家中国内地他们的电视和电影制作呢其实都非常高质量的。其实他们不是只是做电影电视的，仲有好多嘅纪录片啦，仲有做动画啦，啱啱喺农历年有两套动画，内地嘅票房都非常高啦。咁另外仲有制作好多同历史文化有关嘅资讯性嘅节目。咁其实呢啲咧，佢哋都喺全世界咧好多嘅市场，好多都好受欢迎嘅。咁所以我希望今次咁多嘅内地公司嚟到，会可以通过 Film Art 啦，可以将更多嘅华语嘅制作可以推到全世界。 嗱，其实除咗 Film Art 之外啦，今年贸发局同亦都会举行 Entertainment Pulse 亚洲影视娱乐论坛，不如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 好啊，咁啊 ，Film Art 咧就头先讲系主要系一个展览嚟嘅，但系都系有好多嘅活动。咁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咧，就系个论坛啦。咁因为每年咧，我哋希望通过论坛咧，为业界嘅朋友咧，可以带嚟更多嘅行业资讯。今年我哋亦都请咗好多国际嘅知名嘅业内人士啦。作为我哋嘅演讲嘉宾，会探讨一系列嘅专题，包括科技方面啊，讲下 Web 3、Web 3啊，喺娱乐行业嘅应用啦，同埋个影响。咁亦都会讲下头先我提到嘅国漫啦，即系中国内地嘅一啲嘅动画啦。咁佢哋唔止喺国内，而家亦都喺全世界咧都好受欢迎，好有影响力嘅。咁我哋亦都会喺电视方面咧，我哋今次个题目好得意嘅，会讲下一啲叫实况节目啦，或者叫做实况嘅综艺啦。咁特别咧，可能有啲朋友都会好中意睇嘅，同佢啲恋爱有关嘅一啲嘅综艺节目，究竟佢背后咧个制作个成功秘诀喺边度咧？咁呢度我哋都会探讨一下嘅。除咗 Entertainment Pulse 咧 ，Film Art 嘅开幕首日咧，仲会举办香港影视娱乐博览 Entertainment Expo 嘅启动仪式。咁啊 ，Entertainment Expo 咧，其实就系包含咗一系列唔同嘅活动。 包括咗 Filmark 啦、香港嘅電影節啦、香港嘅電影頒獎禮啦，咁亞洲電影頒獎禮啦，仲有好多其他嘅活動。咁到時喺呢個啟動儀式咧，我哋就會邀請到一眾嘅香港嘅業界啦，同埋買家啦，一齊喺度慶祝下嘅。 Filmark 嘅內容真係非常豐富啊！各位嘅市民記得千祈唔好錯過啦。Filmark 咧就將會喺3月13至16日下星期一至四喺灣仔會展舉行。今朝早唔該曬你 Peggy，Thank you。 多謝曬思芬。 有興趣入場嘅業內人士，記得把握機會到www.hktdc.com/hkfilmark， 又或者親臨會展登記入場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广东河源发生4.5级地震，天文台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地震在清晨5:15发生，中国地震台网表示，震央位于河源市东源县，震源深度10公里。天文台说震央距离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四度，即是悬挂的物件摆动，门窗和碗碟发出响声。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去年九月遇袭事件是亲乌克兰组织所为。報道引述美國官員取得的新情報顯示，組織成員可能涉及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但沒有證據顯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或其他高層參與行動，目前不清楚誰是幕後主使者。另外有德國傳媒報道，用於放置炸藥的船隻是從波蘭一間公司租來的遊艇，據報遊艇屬於兩名烏克蘭人，但不清楚施襲者的國籍。調查人員至今亦未發現證明誰下令施襲的證據。澤連斯基的顧問波多利亞克重申，烏克蘭政府絕對沒有參與事件。俄羅斯駐聯合國副代表重申，要求在聯合國秘書長主持下發起國際調查。以色列軍方和巴勒斯坦人再爆發衝突，據報造成至少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6人受傷。目擊者指以軍星期二進入西岸北部城鎮傑寧難民營展開首部行動，期間和巴勒斯坦人發生衝突，現場傳出猛烈爆炸聲並升起濃煙。巴勒斯坦衛生部門說6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軍擊斃，另外有26名巴勒斯坦人在衝突中受傷，其中一人傷勢較重。以色列傳媒指以軍當日的行動是要拘捕上月26日胡瓦拉鎮槍擊案的疑犯。以軍證實已經擊斃涉案疑犯，指他是哈馬斯民兵，而行動中有2名以軍士兵受傷。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讚揚以軍的行動成果，並祝願受傷士兵早日康復。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譴責以軍的行動，指破壞了最近恢復和平的努力。孟加拉首都達喀老城區一座商業樓宇發生爆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超過100人受傷。當地消防部門說，事發當地昨日下午近5時，消防派出至少11支消防隊到場展開救援，目前仍未確定爆炸原因。當地醫院說有100多名傷者被送往醫院，部分傷者傷勢嚴重，正在重症監護室接受治療。日經平均指數報28,334點，升2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3.26美元，賣出1,813.3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7.43，瑞士法郎0.942，加元1.375，人民幣6.965，英磅對美元1.183，歐元對美元1.055，澳元對美元0.659。 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高2-3度。晚上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咁反方向去荃湾咧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咁反方向去荃湾咧都比较多车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彩虹村。较早前观塘道啦，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啦，同埋康宁道去油塘方向两宗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康宁道咧，就交通回复正常。喺新界区，元朗嘅大塘路近住水蕉新村咧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大塘路近住水蕉新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五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西天桥去回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咁喺尖沙咀方面咧都有封路措施噶。咁而家尖沙咀咧受较早前嘅火警影响，近住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其余嘅封路咧就已经重开啊，就系尖沙咀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喺新界区，屯门嘅乡事会路有爆水管，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第39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最佳进步奖， 金奖吴业坤。 做歌手最紧要唱歌进步，可能跳舞进步，个心态都要好进步。曾经都有啲唔开心嘅日子，但系我知道自己要个心态要进步，笑住去面对所有嘅事情，所以继续笑住去唱歌俾大家听。Thank you。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 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然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啊。盘点政策，盘点十八区。 元朗区的人口是全香港第三多，过去25年人口上升近一倍。 今集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前立法会议员及元朗区议会前主席梁志祥，盘点元朗区25年来的发展。 现在的工业村基本不够用的，搬了那么多人进来，人家就走出去，而我就认为必须有一个很好的规划。 盘点政策，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今日呢同钟哥啦、小白啦同埋 Vicky 讲下呢一个题目啦，咁关于呢interview 嘅，即系你去面试嘅时候咧、有啲得意嘅问题啦。咁喺网络上边揾咗呢一个咁样，好啦，咁啊三位嘅叫做叫做被面试啦嘅人啦，咁样 即系我见工啊， 系你见工咁样啦，你都好耐冇见工啦， 冇啦， 等你打翻条胎出嚟先啊， 跟住要啦，跟住都要揾嘢做， 点解啊？ 点解啊？ 我日日都揾紧嘢做啊，你有咩做啊？你有咩做啊？你俾啲我做啊？ 揾紧嘢 啦，你做导演。我又即系我要同啲大监制食饭， 嗱嗱声即刻走去揾嘢做。 系啊， 咩嘢？你以为做导演唔使揾工啊？而家做导演先至系最需要揾工嘅人啊？点解咧？因为导演要揾钱开戏系好难噶， 系啊， 系啊，即系不断要见呢个老板，见嗰个老板，其实就等于见工啊。 有啲投资者又话揾唔到适合嘅导演开戏， 可以打俾我啊。 嗱，Vicky， 你 我家有剧本， 你马住钟哥啊，系嘛？系啊， 我有剧本， 佢系 job market 咯。 诶，我唔怕做打杂噶。 系啊， 诶，过嚟过嚟， 茶水我都 OK 嘅。 需要人，需要人， 茶水先好做啊！你真系冇睇经典嘅港产片《喜剧之王》 啊， 茶水递个饭盒，你估个个有啊？ 系啊。 好啦，嗱，讲翻个正正经经嘅 interview，有阵时咧都有啲比较有创意啦，同埋 creative 嘅题目啦。日前咧一间大型嘅公司咧开出一个咧职位空缺啊，面试官咧同最后嘅四位求职者咧，去到最后啊，嗰一 round 嘅面试嘅时候咧，问咗呢一条题目啊， 最后四强 系啦，最后四强啦， 真人 show 咁样， 好啦， 最后四强 一至到一百有几多个九字？ 嗯，唔系呢个系咪抢答题？ 再讲多一次题目， 定点样啊？ 一至到一百，有几多个九字？咁咧好多人都答错，因为你抢答啊嘛，好多时候即时你会答咗一个错嘅答案啦，就系你会答九个或者十个啦，答案系 十九个， 十九个系咪？ 二十啊嘛，九十， 大家一齐 study 下咯， 系啊，十九 个， 我讲下个过程俾大家听先啦。咁啊，面试官突然抛出呢条问题啦，一至到一百之内咧有几多个九字，并且咧要求大家咧马上回答。咁啊，首先回答嘅求职者咧回答一个，面试官咧就马上话唔啱唔啱。咁啊，下一位嘅求职者咧就答十个。跟住咧都系答唔啱， 应该系十八个， 十八啊，系啊， 十八个啊， 最后答案， 十八， 十八系嘛，好啦，咁究竟系几多咧？咁啊，即系咪真系要讲啊？系嘛？ 唔系啊，十九啊，十九，唔系十八， 唔系九个加九个咩？ 你知唔知今时今日咧，边个迷 十个加八个，十八咯？ 啱唔啱系嘛？系啊，嗱嗱唔知啊， 好乱啊！ 小白你又点睇咧吓？我见你静静地喺旁边观察。 嗱，佢初头话九个、十个又唔啱， 但系佢有 开计数机， 有啲盲点嘅。嗱，首先我觉得如果系计整数啊，整数咧就应该系十八个嘅。咁但系如果佢话喂零点一嗰啲计唔计？即系你少数 冇咁取巧嘅， 咁我就冇得讲啦，系咪先？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应该系十八个系嘛？ 系啊， 十八 就十八个。Vicky 咧， 十八个， 十八， 小白咧， 我估住十八先啦。 你估住十八先，你估唔估下十九同埋二十啊？ 嗯， 我问下你估唔估下啫，可能十八系啱嘅咧。 嗯，可以试下， 可以一战系嘛，可以一战。好啦，咁啊，最后咧，呢一位第四位嘅求职者咧，系一位年轻嘅女生嚟嘅，佢回答咧系二十个，佢有解释嘅，并且解释一到到八十九咧，总共有九个九，九十咧。到到九十八咧就有九个九，咁单单系九十九咧就有两个九，所以答案咧系有二十个九字。 嗯， 面试官对佢嘅答案咧非常满意啊， 系二十个系嘛， 并且咧即刻 系已经有个九啊九， 即刻已经俾一份 form 佢填，本公司正式。录取嚟， 但系、 哎、我应该坚持自己的。 但 系 我反而 你系讲二十嘅咩？头先有 我第一下二十噶。 你原来有讲到 系、哎、我第一下二十。 但系呢份工系请乜嘢人噶？原来系请都系请保安嘅咁样。点解要记咁多个九字？ 因为睇下有几多个人入过嚟咯。 就 系 系 喺度看住数啊。 咁都要重要啊！有好多人入场嘅时候，你做 数人 戏戏院大位咁样， 系咪先？就二十个系嘛？ 嗱，你哋系剧场人，成日讲嗰啲系咪啊？即系你去演艺学院嗰个大剧院嗰度，都有个人揿下揿下飞仔咯，数下 多咗个人冇位坐咁样， 系咪啊？哦，呢条问题咧，我一开始睇嘅时候咧，我都系倾向你哋嗰啲答法嘅，十八十九，哦，原来真系咁咯， 二十啊， 呢啲咧系一啲好好去考大家逻辑思辨嘅一啲问题。第二，同埋咧，你会唔会随波逐流嘅？意思系咩咧？因为你想得到呢个空缺啊嘛。咁当前边嗰几个人都答咗十八、十九或者全部都答十八啦，你明明觉得自己个答案系二十，但你未必会坚持啊。因为咧，你唔需要做最突出嗰、那个，你但求做唔错嗰个啦。因为全部人都答十八啊嘛。咁但系咧，只要你肯坚持咧，成功就喺你面前啦。咁样，系一个极度励志嘅故事嚟。我觉得呢啲问题，讲真啦，即系呢啲面试咧就离我哋好远啦。我估 Vicky 可能近啲噶，即系你有冇啲建工嘅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咧？ 建工嘅经验啊，casting 嘅经验咯，系咪？ 都系建工啊。 系啊，其实紧张噶自己，我好惊 casting 嘅，其实成日都觉得自己讲嘢唔好啊。 你 知點樣表達 中哥？中哥成日 介紹自己啊，因為我覺得介紹自己好難啊。 我教書嘅時候咧，都有一課咧，專係講 casting 嘅，即係就係 casting 到底乜嘢 casting 咧？即係輪選啊嘛，佢中文譯做，但係背後嘅意思係乜嘢咧？輪選即係你去見一個想做一個演員，即係我想有個角色，我想做參與呢個製作，咁你要見導演又好，見嗰啲嘅 casting manager 又好啦，咁咪見一個人，咁咩叫 casting 啊？輪選係咪考你演技啊？ 睇下啱唔啱嗰个角色， 啱唔啱个角色啊？ 嗯， 荒谬啊，简直废话。 咁系咩啊？ 等下先，等下先，好刺激啊！佢呢啲用语，简直系荒谬。我都有试过去 casting， 系啊， 我都好紧张。 头先咧，中文系一个老师嘅角度出发， 我都好紧张。 我成日都话， 同埋有阵时咧，你我讲多少少 casting 者嘅心态先，有阵先去考官嘅心态。喺门口咧，你咪等 casting 嘅。咁前边咧，可能系一啲你识嘅演员朋友啦，你。唔识佢，但你又见过佢一啲演员朋友咧，你就觉得自己嘅心理质素争啲噶啦，因为人哋啊啱啱先有两三部有做男四男五、哦，真系会卡上我，唉，都系今日都系嘥心机挨眼瞓嘅，即系类似系咁样一个心理状态， 好简单。咁你当然咧，你见即系、就是、你谂住去排队去见人嘅时候，话俾佢听，我 系 喺呢方面专业啦，我识做戏啦，我要做戏俾你睇啦。 嗯， 调翻转头啊。当个导演，我见一百个人嘅时候，其实我点会睇你做嗰场戏点啊？唔会睇嘅，睇到盲目噶啦，已经。其实好简单嘅啫，导演见一个人入嚟，觉得系就系，觉得唔系就唔系噶啦，即系好直接、好主观嘅。 所以我哋唔使用力啦。 其实入嚟睇咩呢？入嚟睇下。究竟你準備咗幾多嘢，同埋你係咪合作阿部嘅？即係你係咪一個合作到嘅人嘅？就係咁樣嘅啫。即係如果你，我覺得，喂，我想揾一個好高貴嘅 嘅女士， 嗯， 咁阿 Vicky 嚟见，一睇就知系你啦。 我自己做唔到啦， 即系你啦。咁所以你唔使做任何嘢，我都会揾你噶啦，系咪先？咁，嗯，如果你唔系嘅话，你做更多嘢我都唔会系揾你嘅。 你留意翻啊，佢，嗯，下一次开剧嘅时候，嗯，究竟系咪有啲高贵嘅女士嘅角色，而佢冇揾到你做， 所以咧 你就即刻将呢段录音剪辑翻出嚟。 钟哥，你听下。 所以我譬如 话，佢一缅甸啦，去缅甸啦，咁样 剪定出嚟先啊。 好啊，其实 casting 咧，大家以为咧，我去到咧要话俾人听我识做戏，其实系好蠢嘅一件事嚟嘅，嗯，因为你嚟得嘅。我都當你識做戲㗎啦，你唔識做戲，你唔會嚟 casting 㗎嘛。咁，嗯，其實呢 casting 背後個真體就係，即係用英文講嘅就係話 ，I just want a job， 嗯， 我想要份工㗎咋。所以你當嚟見工得㗎啦。咁你就出任何方法，你話俾我聽，我好想做，唔係你有冇能力做啊？你有冇能力做？你嚟得，我都係當你有能力啦。咁我使咩你做咁多嘢啫？你就係話俾我聽，你好想做就得噶啦。你唔使話俾我聽，你做唔做到啊？做唔做到你入嚟行講第一句説話，唔係第一句説話，你行入嚟行第一步，我都知道你做唔做到戲啦。咁使咩搞咁多嘢啊？ 有冇學到嘢啊？呢位學員 學到啊！即刻個心態轉變下。 係啊，你想，嗯，我想見份工噶咋？因为演员我都是赚钱的嘛，我不会 casting 之后我不给钱你的嘛。 等等先，你说学到啊，嗯，我又问回你，你下次 casting 的时候应该怎样啊？ 等我下次 casting 的时候要给个导演 feel 到我好想要这份工。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啱啱导演。 但你又不要太多喎。 即是我眼神。 是啊。 请我啦，请我 啦。即如果你太著弱想要这份工又会吓亲人，嗯。所以以为那些什么断一块放风筝那样的。放下收下， 哎呀，又好似拍拖咁添， 系咁样噶。 好啦，咁大家应该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学到嘢噶啦。 尖沙咀嘅街道富有东南亚色彩，例如缅甸台缅灯镜。不过你可能冇留意到，缅甸台其实同缅甸系冇关系噶。想唔想知点解？百元号转头话你知。缅甸台是一条位于尖沙咀的街道，虽然它的名字叫做缅甸， 咁但係呢個緬甸呢就唔係東南亞嗰個嘅國家緬甸，而是德国中部一个城市叫做明登。事源在19至20世纪初，这个地方有大批来自德国明登的居民聚集，并且居住在这里。因此就拿了英文的明登，去到就命名为缅甸台。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德国属于不同的阵营，所以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明登人就搬走了。后来这个地方又开了一条新的街道，所以这条街道呢又会改名叫做缅登境，而新开的街道呢就叫做缅甸台，所以呢原来这两条街道跟欧洲都很有关系的。不过今天这条街道最多的是什么呢？好像是日本料理。 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七色鸟兽成趣，糊涂精灵都游出来，围着像多盼待，沿路有野笑风涛，一紧怕走。Oh. 爱嘅一首作品啊，嚟自阿 Joe 刘颖婷嘅《从零开始的新世界》。咁啊 ，Vicky 睇睇个天气啊，帮我哋。 好啊，而家嘅天气温度咧就系21度，相对湿度83%。大致啊，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天晴，日间咧就系比较温暖，而市区最高嘅气温系25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晚上咧能见度咧就会比较低，会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嘅。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咧系相对温暖，不过能见度都系比较低嘅。 系啊，咁啊，春暖花开啊，今日可以睇下啲靓花啦。广播度啲花都已经盛开啦噃，大家去欣赏下。 GHK 有音乐，有快乐。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盈辉台，咁同时影响到反方向去荃湾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彩虹村。咁有需要前往九龙东一带嘅市民咧，请改用港铁嘅服务。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旺角近住南昌村都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住清丽苑，仲有元朗大棠路近住水蕉新村都系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喺马会大楼对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而家龙尾喺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系慢车，龙尾就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是车多，龙尾在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挤塞，龙尾在泥围；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涌公园是慢车，龙尾就在奇德尊新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即刻申请同绑定付款方式啦！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按金同行政费全面，青沙管制区会率先喺5月7日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陆续推出。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警告！警告！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号，近视正式成为全球问题。 最新研究显示，近视可以令白内障和青光眼等眼部问题出现率提高，甚至和抑郁症、失智症有关。电视纪录片《近视新知》探讨视力不良背后带来乜嘢深远影响。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动漫声优歌手平野绫代表作有好多的，包括有《梁春公日的忧郁》、《七龙珠改》、《魔道少年》、《面包超人》等等。而歌曲方面，最近他演绎了中村祥子的名曲，来自动画主题音乐作品《空寂 Days》。 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空色 Days》。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真係麻麻地啊，联储局主席啦鲍威尔喺公开讲话之中呢，咁啊大肆放鹰啊，报章系咁样形容啊，直言呢不排除再提速加息，道指啊即刻反映出嚟啦，跌咗574点啊，标普500指数呢都跌6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呢跌145点，港股啊点能够独善其身呢？咁睇返呢港股 ADR 呢指数都向下跌呢接近300点嘅。咁依家睇返新加坡嗰边嘅港股期指呢都係低水230点。睇嚟今日啊港股嘅情况呢都不太乐观啦。咁市况方面嘅资讯呢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 ，Clara。 早晨，嘉明。 哎，继续向你学习下啦。其实咧，我谂呢一个话题咧，我哋都好值得去倾一倾。所以咧，都先将呢一个身体语言咧，爱嘅表达嘅语言咧，暂一暂停先，讲咗呢个真系好重要嘅话题先。因为我哋由上个礼拜开始咧，就正式可以除口罩啦，唔需要系法定规例一定要戴口罩啦。咁但大家经历咗一个星期啦。唔知各位嘅小朋友同埋家长嗰个感觉系点样呢？嗬， 其实即系呢个戴口罩同埋除口罩咧，对于我哋啲细路仔咧一个好大嘅挑战嘅，即系基本上一个家庭纠纷噶嘛。因为咧，其实咧细路仔咧，好似当日啦，即系当日要戴口罩嗰阵时咧，其实佢哋咧都已经家长可能都搞好耐嘅，即系可能都搞咗成可能一个月啊咁先至可以去转换到噶。咁而家咧好啦，调翻转啦，除口罩其实系同一个道理嘅啫。咁我哋嘅细路仔都系。突然间冇咗嗰样嘢咧，对佢哋嚟讲咧，都一个好大挑战嘅。咁你谂下，即系我哋讲翻系当日戴口罩嗰阵时先啦。咁好多时咧就即系家长又好紧张啦，其实自己戴口罩都唔惯啦。喺当时而家除口罩都系要同样地，我哋发觉咦，好似出街争紧啲嘢咁，点解会冇嘅？我哋嘅细路仔咧，尤其系我哋嘅感官比较特别啲噶嘛，咁。佢哋對於突然間多咗一樣嘢同埋少咗一樣嘢咧，都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嚟嘅。咁可能咧，即係家長最緊要啦，即係要預先啦，即係要預早慢慢去同佢練習啦，先至可以好啲。不過而家除口罩就會好啲，因為咧你除咗之後，如果佢話要堅持戴嘅話咧，都冇壞嘅。係啦，但係當日咧就大件事啦，個細路仔除口罩係個個好驚、好驚、好驚㗎。係喎，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情況咧，即係家長就首先一定。要系啊，俾佢习惯下先啦，同埋解释，最紧系解释翻俾佢听。啊，原来咧，我哋咧唔戴口罩，点解唔戴口罩啦？咁跟住唔戴口罩嗰阵时咧，个感觉系点样啦？即系要逐步逐步嚟嘅。咁可能系啊，我哋今次试下出街咧，我哋即系每一次个就系讲完晒之后以为得啦。跟住就可能帶佢出街嗰陣時咧，就諗住得啦，咁原來都係唔得嘅。咁所以咧就可能同佢逐步逐步嚟啦，我哋叫做shifting 啦，即係逐少逐少去做。咁咧就可能係話我哋而家咧試下咧就唔戴口罩出嚟搭 lift。 係啦。咁跟住咧，可能再下一日咧，就話我哋今日試下唔戴口罩咧，由屋企咧就出到去咧，就係、是、離開咗個大堂咁樣。咁即係慢慢逐少逐步逐步，因為我細路仔咧，我哋佢哋嗰個感官嘅問題啦，咁可能係佢喺個 lift 嗰種嘅空氣嗰種感覺，加有口罩冇口罩，咁咧又或者係出到街有口罩冇口罩，佢哋都可能會好不安嘅、 嗯。 一到不安嘅。他们又会是尖叫啦、大嗌啦，咁呢一啲情况咧，我哋都要系理解啦，就唔好谂住，诶、哎，都好简单嘅啫嘛，即系啊，对佢嚟讲，可能我只着少咗件衫咁样，系好大件事噶。 系啊，就算系我屋企嘅小朋友咧，我个二女啦吓，佢就第一日翻学咧，我就俾佢选择戴唔戴口罩。咁我开头就话，不如试下唔戴啊，睇下你个感觉系点样啊。大女就冇问题嘅，佢恨咗好耐噶啦。咁、 嗯、 但系二女咧，落到去街嘅时候咧，先至突然之间，佢走嚟扯住我件衫尾，然之后咧将我件衫摆喺佢个嘴仔上边。咁、 嗯、 我就话你做乜嘢啊？你怕丑啊？你做咩匿埋啊？佢话唔系啊，我惊啲病菌会入咗我个嘴度啊。咁我哦，咁你系咪想戴翻个口罩啊？佢话系。咁我就俾佢第一日咧就照戴翻个口罩。咁但系当然咧，除屋企人之外咧，学校都好多嘅支援嘅。学校都有同佢哋解释就系点解可以唔戴口罩咧？究竟而家呢一刻同埋之前有啲咩分别咧？咁啊，经过老师嘅一轮教训之后咧，咁啊，佢哋话即时咧系堂上面几个小朋友都即刻想除咗佢，但系佢哋就唔好，你问咗屋企人先。咁就结果第二日咧就真系由头嗰一日得一两个小朋友唔戴口罩，第二日开始咧就开始得五六个，到今个星期开始咧，我谂接近一半嘅小朋友都可以尝试唔戴口罩翻学校。 系啊，嗱，你谂下你一个普通嘅小朋友都做咗成个礼拜时间， 系啊。 我有先至慢慢可以係啊，逐步逐步嚟啊咁樣。同埋頭先你學校做得好好咯，即係有時可能都係要睇翻家長嗰個嘅意願，因為家長最了解個小朋友，可能佢會真係個細路仔呢排真係好似唔係太舒服嘅，而去戴口罩。又或者係頭先啊你個二女係咪啊？二女咧就覺得哎呀好不安啊，個嘴唔知做乜嘢啊，咁即係又有啲好驚啲細菌啊咁。所以即係其實係每一個細路仔好唔同㗎。咁好似咧我哋啲聽眾。小朋友啦，咁佢只耳仔好 heavy 啊嘛，个 workload，咁咪戴口罩啦，可能有啲咧系会有近视嘅戴眼镜啦，咁跟住再戴助听器啦，咁、 嗯、 基本上只好细好细嘅耳仔，即系可能一个岁几嘅小朋友或者系两岁小朋友，如果佢有埋视力问题咧，佢只耳仔真系要挂晒咁多样嘢，咁佢突然间冇咗一个系扯住嗰种感觉嘅口罩咧，可能对佢嚟讲又系会好不安，咁佢哋嘅言语表达咧又唔系好似阿女话俾。嚟听啊！我惊啲细菌，因为你问佢，佢话佢我惊啲细菌走入去我度，咁佢都有解释咯。如果你阿女系冇同你解释嘅话咧，你会点做啊？ 哇！真系要估噶， 即系佢话解释唔到，系啦，解释唔到嘅，即系佢唔可以用言语，即可能再细啲啦。咁佢系掹住你件衫遮住个嘴咁样。 咁啊，先俾佢戴咗先咯，然之后翻到屋企有时间，等佢轻松啲嘅时候，先慢慢再发掘下点解咯。 系咯系咯，即系你谂下，即系佢哋真系表达唔到嗰阵时啦。咁其实你都唔知同佢戴定唔戴，你以为讲得好清楚啦，可能啊，我同你讲得好清楚咯，同埋可能咧好中意话你睇下条街啊，呢、这个冇戴，嗰、那个冇戴啦，这个、呢一个咧都唔系一个好事嚟嘅，都系其中一个策略，可以俾就啊，原来喺呢个情景咧系唔戴，但系人还人啊嘛，即系始终个小朋友一个独立个体嚟噶嘛，个个唔戴唔代表我唔戴啊嘛，即系系啦，呢一个咧大家真系要去理解呢一个情况咯，就唔好话嗱你睇下你人哋都唔戴，咁你都唔好戴啦，又或者系话嗱你乖啦，你唔戴之后咧我就又有啲咩嘅。獎賞俾佢，獎賞就 OK 啦。如果你話恐嚇佢就弊啦。嗱，你試下，嗱你再戴啊，你再戴之後咧，咁你以後你都要戴噶啦，你唔可以再唔戴噶啦。咁咧，我就會好驚啦。即係其實佢本身係好不安嗰個口罩，即係頭先講好多原因噶嘛，可能係感官問題啊，或者係有驚細菌嘅問題。咁佢你都未理解佢之餘，仲要咧就發覺佢喺度同你糾纏啊嘛，因為家長同。个细路仔纠缠嘅，你唔好戴，你戴，你戴，你唔戴咁样啦。咁佢就更加不安，即系第一个不安就系冇咗口罩，第二个不安就系家长啦，唔理解我。 嗯、 第三个咧，家长恐吓我。啊，你先，嗱，你再系咁咧，我就唔带你出街啦。咁类似咁样咧，就会一个好，即系对我哋嘅细路仔咧，就会一个好大嘅。 影響咯，童年陰影啊。 係啊，即係純粹為咗個口罩啫，大家都俾多啲時間，俾多啲空間去一齊適應一下啦。 係啊，咁所以即係逐步逐步嚟啦。咁即係我哋嘅細路仔係唔理解嘅，佢表達唔到嘅，咁我哋就再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即係可能同佢係畫下公仔啦，嚇，即係用一個經驗小書慢慢去分析一下啦，逐步去啦，或者係一啲嘅 mind map 咁樣啦，即係啊，其實戴口罩有啲咩好啊，有啲咩唔好啊，咁等佢分析翻佢自己嘅內心，佢覺得係點，然之後我哋先再決定佢戴唔戴，同埋我哋尊重翻個小朋友佢自己嘅意願係想戴定係唔戴啦。 嗯，唔該曬 Clara， 唔好客氣。 钟哥，点解最近你嘅衣着变得咁年轻嘅？ 谂住配合翻 Vicky 泳儿同船仔嘅年纪啊嘛。 点解你哋又着得咁成熟啊？ 我谂住衬翻小白咋。阿欧平时都系咁着噶啦。 我哋学钟哥咋。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第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同大家讲返啦，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啦，非常挤塞啊，龙尾呢喺呈祥道近盈辉台啦，意外呢同时影响到反方向呢往荃湾车多嘅，龙尾喺彩虹村，有需要呢前往九龙东一带嘅市民呢请考虑呢改成港铁啦，呢个就係运输署嘅消息啦。 在篮球的世界，罚球射入会有一分，三分区内射入或者走篮会有两分，但是三分线外射入的话就会有三分。只不过原来不是一开头创立篮球的时候就已经沿用这个计分方法了。篮球经过过百年历史入面不断去到演变，这项的运动在当初发明的时候每逢投篮就已经有三分了。不过在1895年就将投篮改为两分，罚球一分。成立现时美国的 NBA 之后，规则上也都不断去到改进的。例如是1954年首先就引入了24秒进攻时间。但是我们成日所讲的其中一种远距离进攻方法三分波，原来不是 NBA 发明的，而是上世纪20至50年代期间引领黑人篮球运动发展的先驱所创立的 ABL 联盟委员会去到球场。之后呢选择了25英尺即是7米62作为三分线。他们后来发现三分线的半圆在两边角落位置紧贴于就是边线。咁狭窄嘅位置喺球场上面唔够空间画出三分线㗎。咁现时要提返啦， NBA 球场阔呢就係50英尺，一般标准球场呢就係阔 49.2 英尺㗎。好啦，后来更加呢就係将伸延到边线附近嘅三分线啦，由半圆改为而家呢平衡边线嘅直线。咁同篮球框嘅距离就係22英尺，即係6米71啦。咁样两边零度位附近都能够射到三分波啦。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誓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愿更好的我。 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breath, and if this pain'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you know. 细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中我这世一的我 For you For you For you 神光追踪三十一 神光追踪三十一啊，星期三嘅晚上，唔知道电视部方面有咩精彩节目呢？喂喂，阿昌， 喂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啊！七点半钟嘅时间，我记得有盘点政策，但系唔知系边区喎，系嘛？ 系啦，嗱，今集咧盘点政策，同大家去元朗区嗰度盘点一下佢哋嘅政策。咁啊，元朗区咧就系全香港啊第三最多人口嘅地区。咁啊，过去25年嚟咧，佢人口咧升咗一倍，即系嚟咗一个 double。咁啊，今集咧我哋啊邀请咗咧。全國政協委員，亦都係前立法會議員兼呢個元朗區議會嘅前主席阿梁志祥啊，同大家盤點一下咧，元朗區呢25年嚟嘅發展，咁啊佢人口增加咗一倍啦，咁啊當然個政策都要落地要到位啊，咁啊佢會分享一下咧政策制定有啲咩幕後花絮咁啊， 哎呀，我想知啊， 住喺元朗嘅朋友或者元朗區成日去玩或者工作嘅朋友咧，今晚。七点半盘点政策啊！ 系一讲到元朗区咧，我真系唔知道今日夜晚睇嘅节目会唔会揾到啲 tips 啊？点解元朗区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咁多美食嘅地方呢大家留意住啦吓！另外八点钟嘅时间咧，喂，系留意住食得多咧，都要睇埋医生与你。 冇错啊！咁啊，大家吃多样嘢旁下身啊！今集医生与你啊，八点钟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胆结石嘅问题。咁啊。嗱，好多人咧食完嘢之後咧，就覺得啊右上腹即係右邊上腹個位咧有啲唔舒服，咁啊懷疑係胃氣脹啊、胃氣等等症狀。好多時咧，我哋會以為嗰啲消化不良或者一般胃炎啊、胃發炎所引致嘅，但係喎、有陣時咧唔講唔覺喎，原來咧係有機會患上膽結石嘅喎。咁、 哎、 啊，膽結石咧，如果你一路冇理佢嘅話咧，後果好嚴重嘅。咁啊，究竟點樣分呢？即係我哋都唔識分噶嘛，普通人即係究竟胃有事定膽有事呢？咁啊，今集請嚟咧肝膽兒外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講下咧膽石嘅成因、症狀，最緊要係治療方法。咁啊，佢亦都會同大家破解各種有關膽石嘅迷思啊。咁啊， 有興趣的朋友呢，今晚八點鐘要留意醫生與你啦。 哦，咁大家留意住啦，肝膽相照嘅醫生啊。好，另外呢就十點半鐘嘅時間喎。 係啦，咁講完個膽啊，講下視力，講下對眼啊。今晚十點半有呢個近視新知呢個紀錄片啊。咁話說呢，即係早前即係我哋疫情啦，令到全世界都係㗎啦，好多人啊在家工作同埋在家 望住個 mon 啦，大家 冇錯啊，咁啊睇得電腦多啊，睇得平板多啊，好多人就有近視或者近視加深，特別係小朋友。咁啊原來咧，世衛啊，世界衛生組織咧就警告啊，近視咧已經係嚴重嘅公共衛生問題，即係甚至乎可以引發其他疾病嘅。咁啊最新嘅研究顯示咧，近視可以咧令白內障同埋青光眼等等嘅眼部問題咧，佢出現率提高，甚至乎同抑鬱症啊、失智症啊等等咧睇嚟冇乜拉楞嘅嘢咧都有關係咁話。咁啊，今集嘅節目咧就會同大家探討眼睛嘅問題，睇下咧點樣去到改善同埋保護我哋嘅雙眼啊。 係，我細個咧都係因為打機打得多，所以搞到近視啊。咁啊，今日夜晚咧就拉埋阿仔一齊睇。等佢知道咧，就係近視到底有幾咁大嘅問題。第二日大個就唔好做同爸爸一樣做個四眼仔。好，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港台電視三十一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係，唔該曬阿昌，唔該曬小白啦。咁頭先你講到個話題近視咧，你幾時近視噶？開始 我係小學唔知四五年班咁上下開始啊。 哦， 係啊，我要多謝電子遊戲嘅呢個係。 係咩？點解啊？ 我打機打翻嚟，我媽成日都咁鬧。總之抌咗佢啦，搞到你戴眼鏡啊！而家 我係二年級就近視啦，已經成為一個四眼仔啦，真係陪伴咗好耐啲副眼鏡。 你係冇近視㗎 ，Vicky 係嘛？ 我做咗矯視。 哦、你叻咯咁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筲箕湾东大街一个住宅单位发生石油气爆炸，单位内一对夫妇烧伤。事发在朝早六点几，初步调查显示单位内的石油气煮食炉怀疑泄漏，并产生闪燃。58岁女户主身体多处烧伤，她的丈夫协助将火救熄，面和手亦烧伤，两人清醒，被送去东区医院治理。纪录片《给19岁的我》早前停止公映，并退出金像奖最佳电影轮选。大会其后指无权褫夺任何获提名影片的资格，并要求校方提供影片在第二轮轮选中向评审放映。英华女学校发声明指，先后同片中六位校友、制作团队同金像奖大会就放映事宜深入沟通，未能达成共识，因此未能应要求提供影片。考虑到各持份者的意愿，校方不会以版权持有人身份参与任何形式的奖项轮选、接受或领取奖项。声明感谢制作团队在资源极有限的环境完成艰巨的拍摄工作，影片得到业界正面回响和肯定，校方完全尊重制作团队接受个人奖项的意愿，对事件引发争议再次致歉，正深切检讨，并会寻求专业意见检讨不足。广东河源发生 4.5 级地震，天文台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地震在清晨5:15发生，中国地震台网表示，震央位于河源市东源县，震源深度10公里。天文台说震央距离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四度，即是悬挂的物件摆动，门窗和本碟发出响声。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抵達基輔，稍後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今次俄烏戰事去年二月爆發以來，古特雷斯第三次到訪烏克蘭。發言人說，古特雷斯將會和澤連斯基討論黑海糧食出口計劃的延續和其他相關問題，目前未有計劃到訪莫斯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高2-3度，晚上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34点，跌300点，成交金额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47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4跌6.6，阿里巴巴86.65跌1.9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7.45跌5毫，美团135.4跌2.5，建设银行5.03跌7仙，友邦保险85.45跌1仙，农夫山泉43.95跌5仙，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57跌1.2，中国生物制药4.26冇升跌，新秀丽22.05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7.35，瑞士法郎0.943，加元1.375，人民幣6.965，英磅對美元1.183，歐元對美元1.055，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423点，升114点。港金报1698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19美元，卖出181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蝴蝶谷道。另外，同时影响到反方向去荃湾系车多，而家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咁有需要前往九龙东一带嘅市民，请考虑改乘翻港铁。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旺角近住南昌村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喺葵涌道近住马加烈医院。意外同时影响到呈祥道去荃湾转落蝴蝶谷道的支路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而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大棠路近住水蕉新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来回全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还有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在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是车多，龙尾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是车多，龙尾福亨村。另外，啱啱收到西九龙走廊去 去返旺角方向近住南昌村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在葵涌道近住清丽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警告警告，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号，近视正式成为全球问题。 最新研究显示，近视可以令白内障同青光眼等眼部问题出现率提高，甚至同抑郁症、失智症有关。电视纪录片《近视新知》探讨视力不良背后带来乜嘢深远影响。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飞扬大奖女歌手周 夏莉，好开心啊！多谢一直以嚟支持我朋友啦，多谢。 飞扬大奖女歌手银奖， 王菲小姐， 要多谢，多谢啦，总之。 飞扬大奖男歌手嘅银奖， 陈奕迅， 多谢，多谢，多谢 ，thank you。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输赢。 为了高度还原销售人员的生活状态，开拍之前导演带着陈坤和辛芷蕾等主创去到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销售岗位实习，希望他们可以有最贴近角色原型的感受。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为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和设定户口，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在港铁站，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看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记得几多呢？昨日讲到回忆，好多人都话啦，人喜欢记住一啲唔开心嘅嘢多过开心嘅嘢，到底系咪真嘅呢？諗返三件你以前发生过嘅事系边三件？开心嘅多还是唔开心嘅多？如果你属于乐观一派，自然会记住开心嘅事啦。如果你系悲观嘅，就会揀一啲唔开心嘅事嚟记咯。有冇试过当一班旧朋友聚会开始细数当年嘅时候，如果有人提出一件以前一齐经历过嘅事，有人就会话啦，系啊，我记得。另外一啲人就话，系咩？我唔记得喎。就算记得，里边发生嘅细节未必个个记得嘅都一样。咁到底呢件事有冇发生过呢？实质嘅内容又系点嘅呢？ 对于记得的人来讲，当然是有发生过，不记得的人就是没有发生咯。为什么有些人记得，有些人不记得先？因为我们的脑袋很聪明，会选择性地记得一些东西，只是记得一些自己想记得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些朋友聚会里面，将以前发生过的事，用大家的认知，将整件事用集体回忆的方法互补不足，重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出现多一次。如果我们的脑袋记住一件事，有部分不记得，我们会自然将不记得的部分虚构一些情节出来，将整件事好似好合逻辑咁黐翻埋。所以当我哋再讲翻呢件事嘅时候，某种程度呢件事有好多地方系真，亦可能系假。由于我哋嘅脑袋要进行逻辑分析，所以假嘅都当真。总之要有一个逻辑，我哋自己觉得有逻辑嘅逻辑，只系我哋自己觉得嘅啫。当然。唔记得件事，亦有可能系因为件事对于呢个人嚟讲根本唔重要，又或者佢选择唔去记，因为呢件事带俾佢太多唔开心嘅回忆，唔想再谂啲唔开心嘅嘢，免得再伤害自己。成日都话啦，回忆就好似我哋揸车嘅时候望住倒后镜一样，景象会不断远去。揸车的时候，我们间唔中要望倒后镜，不过不可以经常望，始终要望住前面，如果不是会有交通意外的。但是倒后镜不望又不得，间唔中我们都要转头看下曾经行过什么路的。在倒后镜里面看到交通情况，还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可以看到人生，可以睇到世界。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旧梦不需记，逝去种种昨日经已逝。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 晨， 小白咁好口啊！ 朝朝做节目都会讲早晨噶嘛， 仲个有优惠着数介绍俾你啊！ 阿欧咁好嘅， 日日喺节目都会有优惠着数同大家分享噶啦， 仲有唔同资讯，充满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又要讲多次，今日几月几号啊？ 3月8号。 今日咩日子啊？ 妇女节，又称女神节。 系啦，今日女神节 关你事啊？你咪妇女啊？ 我系女士。 女神节嗱，女神节咧， 你个妇女咁样， 所有女性咧都应该系喺今天咧就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啦，练操重功夫。虽然平时都系男士做噶啦，今日再落多两钱肉紧。 其实我唔赞成， 男士做多啲， 唔赞成。应该一年364日都系男士做， 吓， 净系今日女士做。 其实啱 转头应该咁样啊嘛， 其实啱啊， 系啊，女士今日咧就做啲嘢， 即系正如 平时一啲都唔使， 即系正如生日， 好啊， 譬如你生日你唔应该净系为自己庆祝， 系啊， 你应该同阿妈庆祝， 系啊系啊，成日都话生日唔关你事噶嘛， 系啊， 生日系阿妈辛苦啊， 系啊， 阿妈其实好唔想记得你生日嘅，即系佢要回忆翻自己生你嗰种痛苦啊， 系受难日咁样， 系啊，所以最好系点样啊？帮阿妈庆祝， 帮阿妈庆祝，多谢妈妈咁。 系 啊，今日咧，既然系呢个三八妇女节啦，所以都有一个嘅菜式咧，可以俾男士平时唔入厨嘅男士都可以咧，即系整翻一味啊，两味都冇，整翻一味咧就氹下身边嘅人，无论系妈妈定还是系另外一半咁样。好啦，好简单嘅啫，三文鱼啊，即系好多地方都买到啦。咁啊，三文魚咧，咁啊，今次就買一攋，我諗大概100多蚊，有一個手掌咁長咁樣，或者長少少啦咁樣。好啦，跟住你買咗翻嚟之後咧，咁啊，你可以再細心啲睇一睇個三文魚上面仲有冇啲刺嘅，即係嗰啲骨。如果有嘅，因為有陣時可能未必廚房幫你整得太乾淨，咁佢就可能會仲有啲好細嘅刺咧，咁你就掹起咗佢。 呢 個步驟好緊要嘅，當一個女士喺食呢个三文鱼之前，然后你可以同佢讲翻一声，我帮你再 check 清楚，好安心食，唔会有嘢吉到你。佢就算未食啊，都觉得好食啦。 觉得你无聊啊？呢啲系应该做噶嘛？使唔使讲啊？ 有啲嘢嗱，你做完你唔讲咧，佢唔知噶、 啊。可能唔知道、啊，要表达出嚟啊嘛。 要讲噶嘛？你做完你要讲攞 credit 噶嘛？ 我帮你掹咗6条刺咁样。 系啊。要噶呢啲， 不过即系有阵时偶尔做下呢啲都几好，譬如剥下虾啊咁 样， 即系呢啲都系一啲体贴嘅举动嚟嘅。 系啦，系啦，咁食蟹咁样帮佢搣蟹壳， 蟹好难搣嘅，其实 抡完俾佢啦，惊咩啊？ 咩啊？抡完俾佢 啫，咁讲啫， 头壳冇牙婆，即系啲蟹嗰啲系咪先？ 凤爪啊， 系啊，系啊，后壳。咩笑笑咩 ？Vicky， 你冇听过抡完俾佢？ 你冇听过呢啲江湖传闻咩？ 婆婆抡噶嘛？ 系啊，后巷有个冇牙婆帮你抡晒啲骨出嚟，咁你先食到无骨凤爪啊！ 正啊！ 好，咁啊，快啲讲埋呢一个三文鱼先。咁三文鱼准备咗啦，咁啊，三文鱼最好咧，今次就系厚切，唔好切咁薄噶。咁啊，始终你都系自己食啫，咁啊，食得舒服啲啦。咁啊，厚切嘅，咁你大概可能会睇你几大嚿。一般嚟讲，最好都切到7-8嚿啦，咁啊会好啲嘅。咁啊，单数都唔紧要噶，单数俾佢食多啲。雙數大家就均真啲，咁好簡單嘅啫。好啦，跟住你準備嘅材料咧，切完之後咧，你準備定啲少許嘅鹽啦、胡椒粉啦，咁亦都中意嘅話咧，可以落多啲落下葱，一陣間就一齊去到整嘅。咁整熱個鍋啦，跟住落啲油。咁有啲人中意用牛油去到煎，都一樣可以嘅。咁整熱咗個 pan， 咁開始煎啦。咁煎嘅時候咧，你就盡量煎。除咗兩面之外咧，要煎四面，所以四面嘅意思就三文魚你本身切得厚嘛，咁面即係底同面，跟住再側邊嗰度咧都揩一揩佢，咁咧就個感覺會好啲啦。好啦，跟住咧你煎曬佢之後咧，就大概煎到金黃色，表面金黃色其實都已經得嘅，因為三文魚本身咧係可以生食噶嘛，係啦，本身係生食嘅，咁你就 睇邊個睇嘅啫。 有啲專家話 係 冇分別嘅。 係咁嗱，但我所有都 見過啲醫生都真係咁講嘅， 食係冇分別 嘅，都唔止係啲專家。不過你唔會日日食噶嘛， 唔會日日食嘅。 再好嘅嘢日日食都唔好啦。 所以我 同埋你要揀深海 食咯， 係啊，同埋你要揀深海嗰啲又會好啲。 同埋揀三文魚嘅時間咧，咁大家都要即係揀啲係鮮橙啲或者肉質咧望起上嚟好啲。如果唔係咧，你揀啲偏紅色嗰只咧，有機會係第二種品種嚟嘅。咁呢個大家就要小心啲選擇啦。好，咁然之後咧，當你煎完之後咧，咁你上碟啦。上碟嘅時候，亦都可以準備定一啲嘅葱花，或者有啲朋友中意係芫茜或者薄荷葉嘅。我覺得薄荷葉都可以咧，就切碎佢，就放喺上邊，跟住就再加埋呢一個嘅檸檬汁。咁放上去咧，你就已經可以整到一個好好嘅餸。今日夜晚就大家可以攞分啦。 好啊。 我的享樂時代。 好啦，话说 Vicky 咧之前咪去完日本嘅， 系啊， 咁我发现有个现象咧好得意嘅，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 是、开心啦，我有三年都未试过放假，诶、 我唔系愿意， 一路留喺直播室， 好快会噶啦， 我今年一定要飞， 好， 我仲要飞好耐。 咁点算啦？呢度你唔可以抛低我哋 嘅、再谂啦，再谂啦，有方法嘅，系啊。 好啦，咁喺过关嘅时候咧，就 喺内地打翻嚟做节目咯。 哦， 系咯，我见隔篱台都系咁咯，系啊。我见系咯，见隔篱台都系咁，唔系新尝试啊，系本该系可以咁样做噶嘛。 其实以前咧，我试过即系就算去旅行啦， 系啊。 我都打电话翻嚟做直播噶， 系、啊， 好爱个节目噶我。 听翻阿 Vicky 讲咩啊？今日佢嘅日子啊，妇女 系啦， 女神节点啊，女神吓。 系啦，咁我嗰阵时过关嘅时候咧，就发觉咁，因为过关嘅时候都要排队等好耐噶嘛。咁我就发觉哇，原来有一啲人咧都几易认噶，即系譬如咧，韩国嘅女士同男士好易认噶，系因为男士。 以为你见到梁朝伟，原来梁朝伟都好易认噶，啲人话佢二世。古惑说见到潮伟，原来是真的喎，咁样 即系点啊？韩国嗰啲个个都大只、靓仔、靓女、身材好咁样啊？ 唔系噶，就算男孩子你见到佢好年轻啦，佢都会着到咧长褛，跟住攞一个公事包，真系好似刀文转丝咁样噶，真系好一差唔多都系。佢哋唔高咧，佢哋都系着长褛噶。咁跟住啲头发， 我唔系太清楚啊，因为我通常睇韩国系睇古装片啊。所以我唔知佢哋時裝係點樣。 我睇韓國嗰啲咧，我睇啊唔著衫啊，體能之巔啊，唔係體能之巔，冇一個著衫，冇一個著衫， 大隻到啊！嗰 啲抽成分咧，一邊心口等於我兩邊心口加埋，真係好誇張。 佢手臂粗過你大髀啊！ 點樣認啊？ 系啦，好易认嘅真系。咁因为佢哋唔出声咧，咁你都已经发觉哦，呢、這个一定系韩国人嚟嘅咁样。咁跟住女士都好易认嘅，韩国嘅女士，佢哋系好长头发啦，然后咧佢哋嘅站立，佢哋嘅姿态咧系好有自信嘅。 嗯， 即系佢系会好挺起胸膛，唔似我哋成日韩背咁样咧。 你啫， 系啦，可能系 Vicky 啦，成日韩背咁样嘅。咁我就发觉，哇，原来都真系几易认噶，同埋你会观察到，咦，呢、這个好似系香港人咁样嘅。佢哋多数咧，香港人就中意着卫衣，我自己都系噶、哦，即系去旅行咧就好中意着卫衣嘅。 我都系喺香港我都穿成卫衣， 梗系着卫衣啦，唔多你着几 打叉衫系嘛？ 打叉咩？ 咁咧，我就好想知道啊，会唔会喺其他人眼中，究竟我哋香港人咧系会着啲乜嘢，或者有冇啲咩打扮系特别嘅咧？有趣啦！琴日就有篇报道就话咧，而家通翻关噶嘛，咁有啲内地嘅人嚟香港旅行嘅时候啊，咁咧就发觉诶。原来香港嘅女士咧都好易认噶，咁系啲乜嘢咧？佢哋有八个特征嘅，就系话睇下你哋男士同唔同意啦。我自己咧都几同意嘅，就系、是、化淡妆，咁就唔会化浓妆嘅，咁啊自然嘅粉底，咁啊少少有色嘅唇膏，呢一点你哋同唔同意先？ 同意，同意，同意， 系咪啊？ 你今日讲咩我都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咁跟住咧， 听日你讲咩我都 反对。 听日唔系我翻啊，系啦，船仔翻啊。咁跟住咧就系其他嗰几点。咧就系佢哋觉得香港嘅女士咧就中意咧唔扎头发，一系就短头发，好有个性嘅。衣着方面咧就系简单为主，咁啊中性打扮，好少咧会着到花呢花碌啊，或者有 lace 碎花，好少嘅，多数就好简单咁样嘅。 咁跟住鞋款呢又唔会话红色啊蓝色啊蓝色。 白波鞋。 係啦白波鞋啊平底鞋啊波鞋为主嘅。咁跟住第五啦就觉得呢佢哋好有个性嘅、嗯。觉得香港嘅女士呢就唔会转弯抹角。诶、第六啦就係、是、佢觉得香港嘅女士说话呢讲嘢好温柔。 吓、啊、 唔会啦。 同意都话要同意咯今日。做咩啫 我真係 仲有呢 好难讲。 咪佢有讲原因嘅就係、是、佢话我哋香港嘅女士呢经常都会讲唔该唔好意思。啊麻烦晒，唔该晒你，咁、啊、佢就觉得系啦，佢就觉得好温柔。 唔系啊，嗰啲唔该系唔该你啊，快啲执翻啲嘢佢啊， 麻烦晒咯， 唔该你啊。 想讲咩啊？快啲讲埋。 咁第七点咧就系佢咧就话社交媒体咧就比较自然风啲嘅，即系唔会好刻意嘅，多数系记录啊、分享咁样。嗱、啊、呢、這个咧我就可圈可点的而且确，同埋佢系话一眼睇到嘛，咁呢个社交媒体有啲难嘅。咁、最后咧就 系 走路有。风啊，就系急速啊，咁样咯， 全部系讲紧你啊。 咁啊，唔会嘅，走路有风，系啊，慢慢走，系啦、啊。即系如果你咧走得太快咧，即系同个潮流有啲唔同噶啦，系啊。咁所以即系我估计咧都系重要嘅呢一样嘢，咁样、大家要留意翻啦吓。 同意， 冇 错。咁啊，今日讲咩都同意啊。 今日三八妇女节有冇咩啊？有冇谂住食餐饭噶？同屋企人吓。 Vicky 都系要做嘢嘅。 我做嘢都要食饭噶，做嘢唔使食饭啊。 哇，咁你即系好一个好典型嘅职业女性。 系，所以我。走路都有風嘅， 係啊， 自己嘅節日裏邊都要工作咁樣， 係啊， 咁好啊，咁啊，依家都係啊嚇，咁啊女性都係有職業女性噶嘛， 係冇錯， 總之今日對女人好啲啦，但係有冇一日可以對男人好啲啊？ 係冇嘅， 點解嘅？ 因為唔需要咯。 點解唔需要啊？如果我覺得需要咧，可唔可以揾一日出嚟咧對男人好啲？ 難揾啲啦， 係咩？好啦，揾機會啊！